缺席聆讯，法庭已经向他们发出拘捕令。今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全美已经有破纪录的超过9700万人透过亲身或者邮寄提早投票，是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的超过三分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选前最后一日尽最后努力拉票。特朗普提醒民众，上届大选他在民调中的支持度落后，但最终仍然胜选，又继续批评部分州延长接收邮寄选票的时间。拜登就批评特朗普是弱者，形容国家未来掌握在选民手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1.5度，系今年入秋以嚟嘅最低纪录。喺上昼10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现港以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6点，升417点，总成交金额3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9.5元，跌2元；吉利汽车18.54元，升4.6元；阿里巴巴299.8元，升2元；比亚迪股份169.4元，跌4.3元；小米集团22.85元，升7.5元；友邦保险76.3元，升2.95元。新上市的药明巨诺是报24.2元。美团294.2元，跌4毫；招商银行43.5元，升1.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22，瑞士法郎8.438，澳元5.472，加元5.868，新西兰元5.151，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8。港金现价报17,5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69美元，卖出1,89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受爆水管影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头先咧就好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同埋观塘道噶。咁但系而家咧就车龙咧就散咗好多啦。观塘道咧就冇晒车龙啊，咁但系观塘绕道咧只系慢车啫。咁最主要嘅爆水管咧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咁反而影响到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咯。碧云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田村近住德龙楼噶。咁就系因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短咗好多啦，排到去观塘警署啊。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咧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观塘警署。咁较早前影响到观塘绕道同观塘道嘅交通，而家咧就只系慢车少少，咁基本上咧都系车龙散晒。咁但系外围嘅交通咧，连德道受影响啊，去秀茂坪道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啦。咁另外碧云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德田村近住德龙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回复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出口刚刚发生了交通意外在管道出口，现在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近着管道出口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早晨，早晨啦，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琴日请一假，今日翻咗嚟嘅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啊，早晨啊，曾志豪，你翻嚟真系好啊！仲有各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佢话琴日你唔喺度啊，佢好似唔见咗屋企人咁样啊， 唔见 咗 个大人，我听住话唔见咗大人啊，跟住我话你讲紧边个啊？呢个最犀利我， 我咪就系咁话咯， 我哋嗌亲对白都系田姐同埋彭爷。系咪先？ 你客气啫， 系咯， 你身明够高嘛？ 系啊系啊，好啊，证明我哋系咩？我哋一家人啊！ 系啊 啊，咁啊，佢咩事啊？ 我整跌咗啲咩？ 因为有幻觉，我咪整跌咗啲嘢。咦，唔系喎， 咁惊嘅， 我只手好似批咗啲嘢喺度啫。 今日咧就好啦，还原三个人啦， 系啦，冇错，系啦。 咁啊，曾志豪翻得嚟，咁即系你安顿好晒啦，屋企嘢系咪啊？ 我起码都得个支持咯。咁啊，因为琴日就谂住陪阿细仔咧就睇医生嘅。咁啊，原来都好神奇。咩叫做咧？即系病去就如抽丝，病来就急惊风咧。即系你走啊，有排走嘅，但系咧佢嚟咧好快嘅。因为话说咧，我琴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即系当我仲塞紧耳仔准备听你哋节目之前咧，咁我望住我仔啦，哇冇嘢啊，咁样仲喺度瞓紧觉。啊，几时嗌醒佢睇医生好咧？跟住咧再过多一个钟啫嘛，再入去好尽责噶嘛，俾老婆 望一望， 俾老婆督促，系啦，又要度佢体温。突然间发现咦？唔对路喎， 做乜事啊？ 头先本来咧系白雪公主咁样噶嘛，而家变咗咧好似玫瑰花咁样。 吓， 块面咧本来白赖晒，一个钟之前就系白赖晒。 系，跟住第二个钟就红晒啦。 第二个钟入去咧，我见到个下巴咧有啲红点喎，哇！跟住我几咁紧张。系啊，我仲第一时间即刻就 出诊啊。 系啊，应该系咁啊。 系啦，咁我就踢醒我老婆啦。唉，估唔到佢今次 佢喺边啊？点解会踢嘅？ 咁佢仍然依然喺张床度啦。 我谂住系喺呢啲不经意嘅位置里边展现我嘅男士气概。 你一路讲咧，我一路个 有画面啊， 系个脑入边系有画面，所以你一话踢啊，佢喺边咧？ 其实真实嘅情况就系我即刻冲入房度咧，向佢跪安咧。皇后，皇后快啲起身！ 皇后，皇后，飞鸽传书， 我系咁踢醒佢啦，真系。系啊，咁啊，佢醒咗之后咧，开头我老婆咧仲迷迷糊糊咧。佢话系咪瞓咗落啲竹席度咧，夹咗啲印出嚟， 有格仔。 佢话咪印咗啲格仔饼出嚟咋？我话唔系，老婆，你睇下咁有布置花纹，唔系压得咁有型啊？ 我似墙纸一样啊！ 墙纸一样咁啊，应该系啦。跟住后来望下个身咧，真系有啲红点。 哦 ，OK， 原来系即系沤紧出疹，所以喺度烧下烧下。 系啦， 睇打唔打得低，打唔得低咧，啲疹就走出嚟，系咪咁样意思？ 其实又唔系咁讲，因为 打得低咗，所以啲疹走出嚟啦。 咁先啱数， 系啦， 咁啊。系因为最尾咧，其实就冇烧噶啦。咁不过又会有出红疹咯。咁根据医生讲咧，即系各位听众，你如果你嘅僆仔系咁样咧，都唔使太惊。不过原来咧，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会出呢啲所谓叫做玫瑰疹。 系啊系啊。 啊，有冇个花字嘅咧？净系玫瑰疹。 玫瑰啫，系啊，好靓嘅，系冇花嘅。 你个花墟有冇一个老板系姓陈？ 啊，玫瑰陈。哎呀，佢有冇玫瑰啊？ 佢就系人称玫瑰陈啊， 即系好似卖菠菜一定要叫阿莲一样。 系 啦，大家对 应该可能都有。 好，大家对嚟打牌都几型喎。哎呀，猪肉喂，菠菜莲玫瑰陈， 系啊， 仲要加埋边个系阿胜啊？ 卖鱼 系啊，卖鱼一定系胜嘅。就系咁咯，咁去睇医生嘅时候咧，佢都更新咗个资讯咧，又关公众事嘅， 系咩咧？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咧，我仔去睇嘅时候咧，嗰个医生佢就话系咁噶啦，佢话咧，第一僆仔会出玫瑰疹啦，第二咧佢加咗句，佢话不过咧，随住而家大家少咗出街咧，佢话发呢个玫瑰疹嘅年纪老咗啊。 即系年纪大咗一岁， 系啦， 即系三岁啫，应该。 你明唔明咩意思咧？真系， 因为如果你可能本应系两岁以发嘅啦，应该 以内系嘛，两岁。 点知咧呢一年你都冇躝过街， 系啦系啦， 冇嘢冇接触到一啲已经发出咗呢啲红疹嘅， 因 为会 惹 噶 系咪啊？ 佢话第一，如果你冇生过会惹啦，咁佢话第二咧，原来佢话咧。我冇記錯個名啊！佢話呢種係類似一種唔知咩病毒性感染嘅東西啦。咁佢話正路咧，譬如你個人行出街咧，好似阿彭爺話齋，咁你多多少少都有啲污糟噶啦。 即係本身喺個空間裏面都會漂浮住。 佢話以前啲僆仔咧，可能歲齡嘅時候咧，就已經會發呢個玫瑰疹。佢話咧，不過佢話呢一年咧，佢話我 feel 到啊，佢話唔係大家老咗啊，吞遲咗啊。佢話可能咧，你成年都唔出去。系啦，到再嚟睇嘅时候，可能你两岁先嚟出，哦，原来成年都冇出过，我细仔就 系 咁咯。 咁啊理解， 系啊，即系原来反而少出街咧，即系嗱，我觉得呢个系好 好好吊鬼嘅嘢嚟嘅，唔係少出街就好事嚟㗎。原來少出街咧，嗱該來嘅都係要來嘅，不過仲遲咗嚟咁解啫。 遲一嚟咪抵抗力好啲咯，係咪？唔係 抵抗力好啲都要嚟㗎。 我知，即係遲咗你咪即係大個，即係因為會痕㗎嘛話。 我又覺得未必樣樣嘢都係咁啊，因為我記得啦，譬如話出水痘嗰樣嘢咧，如果你到成年先出水痘咧，那個危險性係大好多。 係咪㗎？係咪㗎？ 係會可以死人㗎喎。 係咩？ 如果你大個先，係啊，你大個成年先嚟出水痘，咁咪係咯。我成24岁先出水痘 的、哎、我仲想话我中午嗰时出啦，十几岁。 你唔够我老啊！ 我系咯，廿四岁一定老啲嘅。 咁啊系啊，即系好似有啲嘢，如果你太迟先做，都系会出事。 咁又系，咩经验都冇 啊，嗰啲咁样啦，系咪先？ 咩经验都冇、 哎。人哋嗰啲美国人投票太迟投咧， 都系唔得， 会出事啊！ 哎喂，今日都可以同我讲下，我哋一阵翻嚟咧，可以同你预告定，其实而家就未叫做美国时间就未到嘅，佢哋都系二号。 系 啦，咁啊就听日。 瞓醒觉之后咧就系啦。系 啦。但其实他们已经九千多万投了票了嘛。 哦、是啊预知是吧预早了。 预早投票了嘛。 预知物月。 预知物月了是啊。咁所以啦我们今天整整齐齐的归队啦。咁我们晏啲又可以同大家哇今天又是礼拜二呢好忙碌的一天。 是啊 是我们丰收快活人的。超级星期二啊， 系啊系啊， 超级忙啊 ，Super Tuesday 啊，而家真系 系超级忙啊， 呢个超级星期二， 即系美国有佢哋嘅超级星期二啊。 嗱，我哋十一点半咧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咧，话彭爷犀利啦吓，有佢坐阵咧，啲嘢又嚟写丰富啲嘢。今日咧 值钱嘅， 我哋话系啊，都系有搵嚟咧， 特登 找嚟一张咧，即系教咩啊？ 睇面相， 好似面相咁样， 好似面相，但其实唔系啊，我都误会咗， 系咩啊？唔系睇面相咩？ 唔系啊。系话俾你听边度咧，系等于你咩高嘅身体功能啊？ 唔系你知咩？你今日举咗呢个牌咧，劲似人哋游行示威嗰啲咧，咩他是受害人，我们支持佢嗰啲咧。不过跟住我都望咗落，啊呢、這个系最近边一个咧？系唔见得钱啊？定系咩事噶、啊？ 听众朋友系咪觉得摸不着头脑咧？讲乜嘢啊？咁嗱，你有呢一个嘅面书嘅话咧，就可以登入去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打定十一点半嘅时间，就可以有呢个丰收小确幸咧，睇到究竟佢讲乜嘢啦。 OK， 好啦，咁啊，到十二点之后咧，咁我哋嘅揾工揾就业计划咧吓，咁就继续系希望帮到佢哋大家啦，即系有啲资讯咧，起码都。 今日咧，我哋都揾到一位朋友就会同我哋咧通通电话。咁佢系嚟自呢个酒店服务界嘅，系酒店服务业嘅朋友。如果揾工嗰啲咧，留意。Oh, 瑰任玫瑰，你唔好姓陈。系啊，叶丽仪姐姐啊，呢个玫瑰玫瑰，我爱你。喂，头先咧，我哋就话咧，晏啲我哋会有酒店业咧上嚟同我哋讲下，即系喂，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可以即系接纳到多啲而家想揾工嘅朋友啦。但系咁样，酒店业接纳你，谁人接纳酒店业咧？ 酒店业自己都搞唔掂啊？ 唔系啊，系嗰班 staycation 嗰啲人啊， 系啊， 又一单。 系啊，佢而家话嗱，佢而家大吉利是叫做小型群组。小型群组， 三 十个人， 三十个每人传一个都变六十咯。 唔系，等等先，我讲紧系话爆咗嗰、那个，咁而家你呢个只不过聚咗嗰度啫。因为今日我见到即时新闻咧、政府都有出嚟头痛咧，佢就话谂住通关在即放宽啊。佢话咧而家有呢个叫做 station 嘅小型群组爆发，因为咧已经又系去到梅窝噶啦，好远噶啦，人哋嗰度。咁但系佢话都有一啲咧，就仲要楞住嗰个即系收费电视嘅工程人员，咁已经又有三个啦咁样，咁好惊，因为咧佢话佢病毒量好高嘅，就话惊咧系啊十八啊，佢话佢测出嚟嗰个正负值咧，咁似系 都算高系咪啊？ 系啊，佢都话 啲廿几就系好高啦，咁十八就好似。 系，但系佢唔系以前嗰啲咧，有啲好轻微 嘅 啫嘛。咁而家呢只咧就话都惊咧，佢又同个有啲人打边炉啊咁样。咁然后咧，系啦，但系其实好难怪噶。你嚟到而家十一月，唔系你嚟到而家，唔系啊，嚟到十一月咧，你我唔知啊，会唔会如果你有啲 friend 咧约你话唔好出去食市啊，当喺屋企打边炉。可能你都 OK 噶， 但系問題係嗰個人佢發緊燒去打邊爐喎，新聞咁講啊嚇。 你諗下，佢話低燒啊，有啲低燒我都驚到震咁樣。 呢個係件事嚟噶嘛？你明唔明啊？打邊爐仲要大家插筷子啊嘛， 所以呢個又好古怪嘅，你燒就冇理由仲要出嚟燒啦。 有啲自私喎， 係啊，頭新聞咁講咋嚇。 係啊，即係除非就係佢 feel 唔到啦。 係啦，除非佢自己都唔知。 佢自己唔知啦，係啊， 因為打邊爐好興噶嘛，都係咪？ 即系佢唔系一路打一路热咧，咁样 佢就以为 定咁系冇事嘅，好难讲啦。嗱，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 station 咧，即系嗰个三十人嗰个咧，喺 Halloween 嗰度， 系嗰个酒店。 嗱，我又觉得咧，即系你唔系净系怪佢啊，因为如果咧你要怪佢嘅话咧，咁其实嗰日喺条街度个个都怪晒啦。嗰日喺蘭桂坊，我嗱認真啊， 少人嘅， 佢嗰個密集程度，起碼喺我見到嗰啲新聞圖片裏面咧，你同嗰間房有乜分別啫？仲逼啲添，真係。 只不過嗰、那個 佢哋有戴口罩咯，可能 嗰間房喺條街度。 系啦，系啦，佢真系好夸张噶， 面贴面咁 就唔系喎，但系喺条街度个戴口罩好似相对地安全的。 冇 错， 我就话唯一系呢个咯。但系咁嗱， 头先嗰度嗰个震撼响。 但系咁，如果计法例咧，就理论上喺 Halloween 条街度咧，理论上啊系犯法噶。 识唔识啊？嗰啲人 同一目的喎， 系系 同一目的喎， 同一目的 喎， 咁咪聚集噶咯？ 唔系咯，平时即系你都知嗰啲都系咁样，我都唔识噶啦，同一目的啦，系咪先？反而你话佢喺间房度咧，其实之前已经讨论过噶啦，佢道德上可能唔啱，但系佢法例上佢未必有事。因为嗰个私人地方嚟噶嘛， 咁就系嗰个酒店管唔管啦？ 系啦，酒店如果话我接受你有三十个人喺度嘅，咁冇嘢噶。 因 为 真系唔同酒店嘅，因为有间酒店就管啦，就话喂你唔到可以，仲要企喺门口等你 先。上次好似系半老啊嘛， 系啊，半老酒店啦，系 啊， 咁人哋有规定噶嘛。 系啊，咁呢间就我错重点啦，即系其实前日啦呢张相， 因为嗰张相咧实在太吸引啦， 我错重 点， 睇到之后我发觉 根本有咩问题啫，哇一次过， 唔系我觉得好有问题。点解得咁少人可以去到？真系 点解你冇呢啲朋友？ 点解冇呢啲朋友？你有咩？ 系啊， 你有咩？ 唔知啊！ 你举例，你举啲女同事嘅例子，榴莲、桂花田、茉莉， 系啊， 咁 顶笼你得个 Kitty 嘅啫。 咁我哋眼光要放远啲嘅， 系啦，冇错。你仲有咩？ 广播图，望住你上 条广播图， 有冇啊？有冇先？ 我哋积极啲， 系咯，有冇先？ 咁啊，系咪令到你好牙？养养啊， 唔系冇啦，都 邀请你去，你系唔系？ 梗系去啦，揸机都好啊，净系做 系我净系帮你影相。 你唔好俾我上镜，系啦，我唔想出事。 我 同 你请梗系去啦，去到嗰度就话佢哋听，你唔咁样做唔啱噶， 系啊， 但系都影张相先。 唔系，因为而家咧，点解我都觉得呢啲新闻咧，我哋都要好好理解，都话佢道德上你可以谴责佢嘅，譬如你可以话喂。 搞错人哋间房都唔系容纳你三十人嘅。 系啊，即系譬如有啲屋企大嘅，佢都可能有三十人喺屋企噶。 系啦， 个问题就系话有啱啊，咁可能就系问题系有病有病征嗰啲人，你系咪要喺嗰度参与咧？咁样 佢而家冇话佢哋三十人有病， 即系咁讲。 而家冇话佢哋三十人有病， 好壮健添。 系啊，见到佢哋个个都唔怕热。 我惊佢哋冻亲啊！但系冻亲都唔紧要，因为我见到张相即刻有护士喺度。 啊， 系啦，其中一张我觉得最可怕嘅，有人水手啊， 系啊， 有人着水手，会唔会行船翻嚟噶？ 啊，即系我见到阿珍住我嘅眼光咧，自然觉得咧，我可唔可以 我想帮佢探热啊？ 我可唔可以瞓低俾佢哋任佢？ 唔系冇咁讲， 唔系反而我觉得好安心，佢好正常。 系啊，我都觉得好正常，好正常。系啊，嗱咁啊，你要小心啊，因为如果呢个 station 真系爆小规模出嚟嘅话咧、啊，我哋 有 封一次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个星期四届满嘅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维持不变，延长多一个星期。另外，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政府将会加强检测。下星期开始，教育局会额外为中小学同埋幼稚园职员分批进行检测。在医管局辖下46个普通科门诊派樽服务亦都会延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今日中午会离开香港，经深圳到北京，开始访京行程。由星期三至星期五获安排同四至六个部委会面，将会商讨由他提出支持香港经济复苏的措施，亦都会同各部委谈及香港最新的经济情况和展望未来，尤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包括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建设。佢表示，完成北京嘅行程之后，会转到广州，预料星期六会同广东省嘅领导会面，当日下昼会同深圳市嘅领导见面，商讨如何加强合作发展。林郑月娥又话，市民好关心几时恢复香港同内地人员喺无需14日检疫下恢复往来，健康码已经准备就绪。港铁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一度要延长行车时间。港铁对为乘客带来不便致歉。港铁话，维修人员已经完成临时的复修工作，进一步巩固路轨，列车可以继续安全行驶，已经安排在晚上非行车时间进行详细的跟进。港铁又话，为审慎起见，列车经过相关路段仍然需要减慢车速，而荃湾线已经进入非繁忙时间，目前可以维持正常班次。至于下昼的繁忙时间的班次，仍然有可能需要调整。26名民主派人士，包括多名支联会成员、立法会议员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分别被控今年6月4号晚举行未经批准集结、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的罪名。案件在区域法院提堂，由于被告人数众多，转到西九龙裁判法院的法庭审理。被告的多名支持者在开庭之前到场叫口号声援。案件其中两名被告，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和前民间外交联络发言人张坤阳，由于早前离开香港缺席聆讯，法庭已经向他们发出拘捕令。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7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4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0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1蚊跌5毫，吉利汽车18.6毫四升5.6毫，阿里巴巴299.6升1.8，比亚迪股份170.5跌3.2，小米集团22.7升5.5毫，友邦保险77.15升3.8，中芯国际23.95升1.15，美团292蚊跌2.6，信宇光学科技140.8升10蚊，中国平安80.4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72，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2，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现价报17,50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71美元，卖出1,89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香港仔隧道啦。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近住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近住管道出口一段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嘅。咁观塘绕道同埋观塘道嘅车龙咧就散晒啦，但系仍然咧影响到连德道嘅一带咧，交通都系挤塞噶。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德田街，咁碧云道去连德道方向咧就排到去德田村嘅德瑞楼噶。重复多次咧，就是、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咧，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咁观塘绕道啊、观塘道呢啲嘅车龙咧就散晒啦。咁但系连德道去秀茂坪道咧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德田街。碧云道去连德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德田村嘅德瑞楼对出。咁较早前咧，港铁嘅荃湾线就系受到影响啊。咁但系咧，港铁嘅维修人员已经完成咗临时嘅复修工作啦。而家荃湾线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荃湾线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排到去考明街。喺新界啦，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路辉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這个时势啊，你想瞬间看 channel 定系瞬间看呢个选举呢？可能对好多唔单止美国嘅朋友，对香港朋友啊，佢直情想话喂，可唔可以有条 channel 咧？系我而家即刻知道咧，究竟下一届美国总统系边个啊？咁就好咯。哇！你有冇发现啊？我哋香港人咧呢一届从未试过咁有国际视野噶，真系当咗咧香港系佢哋第51个州啊！可能你有份投票咁样嘅，咁但系大家都明嘅，系咪先？啊！佢哋国家咁强大，政策影响又大。咁啊，今年嘅呢个美国总统选举咧，好多人咧就质疑一样嘢咧，就话死啦个民调准唔准嘅咧？譬如咧，可能你见到今日咧，目前为止仲系拜登领先咧，都有差唔多接近10%啦吓。好多人都会问啦，呢个民调准唔准噶？上一届2016年已经唔准噶咯，而大家当话唔准嘅时候咧，就会不停话，可能有啲人咧佢唔愿意讲俾你听咧，佢投边个啦，可能有啲人咧又唔肯话俾你听咧佢真实嘅谂法啦，咁样好啦，究竟美国人佢对于呢啲回答自己咧投票去边个咧，其实佢取态啊，佢嗰啲咧方向态度系点嘅咧？嗱。我真係要介紹你睇一條 channel 咧，都幾好笑嘅。佢一個咧叫做 Mike Teacher 啊，佢一個咧即係外國人嚟嘅。咁咧佢專門係做咩咧？佢平時係教英文嘅。咁呢個 Mike Teacher 咧，即係喺大陸都幾紅添啊，因為佢識講普通話添。佢就話自己咧就平時就專門係訪問咧介紹一啲咧明星。嗰啲明星咧就係全部都係好叻講英文嘅，不過佢哋可能全部都係一啲譬如話華人啊咁樣咧，因為佢主要面向就俾大陸觀眾睇啊，咁啊，所以佢曾經咧就有介紹過，譬如話陳奕迅嘅英國嗰個倫敦腔嘅口音咧，佢話好靚噶，你睇下陳奕迅佢喺攞獎嘅時候咧講嗰啲英文，又或者咧就會見你睇下阿 Jam 個鄧紫棋啲英文咧又係好好好嘅咁樣。好啦，咁呢個 Mike Chan Mike Teacher 咧，佢之前就教英文，最近咧佢就去咗美國嗰度，咁佢就話啦。我咧就想咧訪問一下當地美國啲民眾，咁啊想了解一下佢哋咧究竟投邊一個咧就即係做總統係拜登啊定係 Donald Trump？ 咁啊，但係佢唔係就係問你揀邊個嘅，佢仲問咗幾個問題咧，都對我哋了解人哋嘅選情咧有啲幫助嘅。佢呢條 channel 裏邊咧，佢就有由最基本問起，佢就話：請問咧，你哋覺得人哋問你哋投票俾邊個咧，係咪一件好冇禮貌嘅事情啊？咁樣嗱，呢個好重要啊！因为咧，我哋香港咧，即系其实你都知啦，有啲尴尬噶嘛，无端端问人哋咧，你投边个咧？可能好多人都唔想答你嘅。去到美国，原来咧，佢哋访问咗10咁上下啲后生仔啦，咁啊，佢哋有唔少咧都会话，如果系陌生人问嘅话咧，我系会觉得冇礼貌噶，我系会唔答佢嘅咁样。咁啊嗱，所以你就先知道咯。如果咧，即系你遇到一啲美国嘅朋友，特别系而家仲有几个钟啊，可能你咧喺 Facebook 啊、Twitter 嗰度咧，你有啲唔系咁熟嘅，你问佢咧。佢可能真係会唔答你㗎，因为佢会觉得呢啲係私隐嚟㗎。咁然后呢个 Mike Teacher 呢就再问呢啲民众呢，譬如话你最关心嘅係边啲议题啊，你同屋企人投票嘅取向一唔一样啊。嗱呢个好笑啊，即係我哋以为香港呢就有即係红橙黄绿青蓝紫之分㗎嘛，我哋又有好多分裂呢，美国一样㗎。 佢哋咧，特別係嗰啲僆仔咧，佢主要就係去校園區嗰度訪問咧。佢話好多嗰啲大學生咧，佢都話 ：Oh no！ 我唔同我阿爸阿媽講嘅，我接受唔到佢哋。有啲就話：無論如何，我都知道咧，我係愛我嘅 grandma 嘅咁樣。咁你就知道佢哋嗰個投票取向咧，係真係會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條片咧，唔係話最尾嘅結果係有幾咁重要，因為佢都係得嗰即係十個人咧。其實嗰個 sample size 梗係唔可以當係一個科學啦。但係你起碼可以透過呢條片咧，就知道人哋究竟係諗乜啦。投票選一個總統嘅時候咧，佢中間嘅取向啊，因素係啲咩啦？同埋最緊要你知道，哦，原來美國家庭同香港家庭一樣咧，有陣時都會有啲調和唔到嘅矛盾嘅，咁啊好啲咯。我哋起碼咧都會由呢一度，我哋可唔可以安慰自己啊？我哋都同美國睇齊啊！原來我哋咧香港嘅選舉同美國嘅文化好似噶。所以呢条片咧，推荐你睇下 Mike Teacher 嘅呢一个美国街头嘅访问片段啊。如果我要俾呢个 emoji 公仔嘅话咧，我会俾揞住嘴笑嗰、那个，系啊，因为一路睇一路瞬间有共鸣啊。瞬间看 channel 啊！而家我哋系冇选举啊，如果唔系。兜好兜面，大气电波度问佢，睇下佢会唔会好似嗰啲美国嘅少年人咁样咧？哎呀，我唔肯回答你啊！程振鹏，你会投边个？我讲紧我哋嚟紧有金曲啊！ 哇！呢、這、一个仲先得我认我，如果我答你真系，哇！真系仲惨过我选区议员啊！真系。不過我記得咧，以前咧就咪有嗰啲票站調查嘅，好興有陣時咧會咧調皮啲，亂咁講一個， 即係全部都答冇喺個 list 度嗰啲。 好啦，呢、這个瞬间看 channel 咧，我彭仔咧今朝早带嚟嘅咧就有少少咧异国风情 feel 嘅，咁原因何在咧？就同我咧最近咧就见到有一篇嘅新闻咧就咁讲嘅，咁就大家知道好多嘅国家咧，佢哋都有喺香港啦，设立呢个领事馆噶，咁有个即系总领事喺度镇守住噶嘛，咁咧其中咧瑞典咧都有嘅，咁原来话咧瑞典典咧有一位咧系新嚟咗香港，即系新近嚟香港就接任做呢一个咧系驻港总领事嘅朋友。啊呢位朋友咧虽然话咧佢新嚟啫噃，即系初嚟报道，但系咧似乎咧佢都唔怕话依家咧香港啊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即系唔系话咁容易咧大展拳脚啦。但系佢咧。都幾有心，因為佢見到咧就話喺香港度工作啊、營商嘅一啲嘅瑞典朋友咧，佢哋咧似乎喺呢一個疫情之下咧都不能幸免啊，咁啊都好多困境咧出現，咁所以咧。啊！佢又諗到、哦，竟然咧就話喺呢一個嘅疫情之下咧，呢位嘅瑞典領事館嘅總領事咧就話要咧係去推廣文化活動啊，要搞呢一個推廣文化活動咧嚟到去幫助咧就呢一班在港。是營商的瑞典商人呢就去振興返個市道咁。如果佢振興得到嘅話呢，即係可能都帶協埋我哋香港啲市道呢，即係叫掹車邊都可能旺一旺都好啊，係咪咁，所以呢就話會呢係舉辦一個為期一個月嘅活動呢，就向香港人介紹瑞典文化喎、哦。咁呢一個嘅內容當然到時呢即係都會留意一下啦，起碼我自己彭仔都會有啲興趣了解一下，因為瑞典嘅嘢咧，其實嚟嚟去去咧，我只係識嗰啲肉丸啊，嗰間格斯普啊，即係嗰啲嘢嘅啫。既然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呢個瑞典文化嘅話，好啦，既然啊領事咧都話咧在港係有唔少嘅瑞典朋友咧居住，咁究竟佢哋嘅生活情況係點嘅咧？啊！咁原來咧喺呢一個嘅網路上邊嘅一啲短片咧，都真係咧有呢一方面嘅資訊咧，可以俾我哋睇下嘅噃。嗱，其中咧彭仔咧就揾到一個 channel 咧，佢咧就係、是、叫做英文咧就 H O K K， 跟住咧就係、是、呢、這個Fabrica。咁呢一個嘅其實咧相當相信啊，呢一個咧係一個咧幫人做營銷啦，同埋幫人係拍廣告嘅一啲 製作公司或者單位嚟嘅。咁所以咧，喺睇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注意翻咧，究竟佢入邊啲片咧係咪喺度即係促成一啲嘅商業嘅行為嘅先咁。啊，不過咧，彭仔揾到一條片咧，就係講呢一個嘅在港嘅瑞典朋友佢嘅生活咧，裏邊咧就比較好一啲啦，因為咧佢裏邊係冇黑 sell 嘅。咁呢一條嘅短片嘅名稱咧叫做Meeting Alice's Home。咁佢咧就係一位咧上環一間咧設計小店嘅老闆，兼且係咧個瑞典嘅設計師嚟嘅。咁喺香港生活啦。咁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邊咧，就見到佢咧。啊，都講翻咧，雖然香港嗰、那個步伐咁急促啊，但係佢咧都要咧攞個平衡。咁啊，亦都當中咧話到俾我哋聽咧，哦，原來咧喺香港居住嘅瑞典朋友咧，佢哋嗰啲嘅北歐式生活日常係點嘅咧？哇，真係刻苦過我哋啊！5:09起身就6:30做運動，朝頭早喎，跟住咧早上8:15食早餐，9:00放狗。早上10:00仲去 shopping 一下，跟住呢11:30早上时间先至开工。好啦，去到晏昼嘅3:00呢要有个 coffee break。其中呢呢位嘅北欧朋友呢，佢有一个格言就係、是、咁样嘅。Being truly alive is just doing what you are meant to be doing。即係话呢，你做自己真心想做嘅嘢，咁先算係活着啊，唔係人哋逼你做你又做咁樣，我都想啊。咁呢條片呢都確係呢，即係 而家呢 點啊， 而家係咪 真心啊， 真心囉， 咁咪所以做住囉， 係囉， 做住先囉，喺當中去揾樂趣囉。頭先我講話呢，因為我都喺度猶豫緊呢一個嘅 channel 呢係幫人拍廣告片㗎係咪，因為呢就驚佢呢賣嘢啊，咁我哋推介俾聽眾呢咁好似唔係幾好。不過呢就勝在呢條片呢拍攝得嚟嗰個手法唔 hard sell， 咁感覺呢只係睇緊一個人物嘅介紹，又真係呢俾我哋呢簡單咁認識到呢，即係瑞典人呢喺佢哋嘅生活方面嘅哲學有啲啟發性嘅。咁所以表情符號呢，我彭仔呢就俾兩個深深眼嘅 emoji 啦。跟住落嚟，唔知道佢有冇帮衬食嗰个瑞典肉丸咧？桂花田， 我答你冇啊？点啊？ 喂喂， 系 我都唔食嘅， 系咯。好，琴日咧睇到个外媒报道咧，就话啦，继英国首相约翰逊咧早前确诊肺炎之后咧，查理斯王子咧都同样中火。原来4月嗰阵咧，威廉王子都中咗招啊，讲到佢咧一度咧呼吸困难，好彩咧即时咧隔离啦，同埋医治之后咧就好翻。正因为咧当其时咧，英女王咧向民众咧发表紧讲话，以支持同埋鼓励国民啊，话咧会好快同家人朋友重聚噶啦 ，We will meet again 咁样。嗱，为免引起咧恐慌，所以咧就冇讲到佢自己确诊肺炎嘅嘅消息啦。咁威廉喺边度医治咧？喂，咁佢仲确诊咗，咁应该就系医院噶。究竟点可以即系嗰啲消息收得咁埋咧？咁。是啊，因为皇宫入面佢有設備齐全嘅医疗室，手术室都有埋，所以王子呢係唔需要喺离开呢个皇宫呢亦都能够医治嘅。咁点解会知道呢？係啦，我就可以讲埋俾你听，白金汉宫呢里面呢有几大啦。嗱，佢哋呢有成30个足球场咁大啦。啲房呢係超多嘅，当成点啊？冇700多间咋嘛。咁有几多个厅啊？哦，200个厅，咁78个浴室啦，同埋好多好多好多个马桶。所以咧，佢哋咧系需要大量嘅人手咧喺个皇宫里面工作嘅。咁佢哋嘅地牢有啲咩咧？其实佢成个皇宫咧，好似成条村咁大咧，咁咩都应有噶啦。系啊，其中一样咧，地牢系有柜员机噶，系啦，方便佢哋揿钱，系好搞笑啊！皇宫咁大咧，咁啊乜都有啦，尤其系照明嘅系统啊，系咪先？啲灯啊多到刮得资料，系咪唔可以好暗噶嘛？咁啊楼低咁高，咁啊用梯咧就好似好唔够啊！嗱，我哋讲职安嘅时候咧，都成日话用梯要安全啦，咁但系边有得嚟咁多把梯咧？咁啊，升降台入去里面咧，可能就会打即系整到嗰啲地毡就唔好啊，咁吓方便喺个皇宫里面走嚟走去。佢哋好心，即係好細心啊！為咗方便清潔工人呢，係要抹大量嘅水晶燈呢，佢哋嗰眼嘅水晶燈呢，原來可以呢自動呢垂落嚟㗎喎。 啊，垂落嚟咧，去到地面嘅时候咧，只工人就会走咁样企喺度抹就得啦。咁抹完之后，揿翻个掣，咁样佢就升翻上去上面噶啦。 早啲介绍俾我啊嘛，我嗰个八千尺嘅水晶吊灯终于有机会， 咪就系咯。 我终于知点抹啦，而家咩话自己垂落嚟噶？ 系啊，揿个掣，咁啊去到地面，跟住就抹抹完之后，咁样去揿翻上去上面啦，咁样。嗱，成日都话咧，英女王咧要回复好多民众嘅信啊，咁样有咁大量嘅信。咁点啊？成日都车出车入咯，咁唔系啊，英女王啊嘛，佢系英女王，连嗰个邮票都系佢个头像嘅时候，咁佢使乜出去咧？皇宫里面系有间邮局噶，系啊，系啊，嗱，里面咧除咗咧有人声啦、雀仔声啦，咁好多声音之外咧，啊，仲有咧350个滴答滴答嘅闹钟，唔系闹钟，系钟。就分布喺皇宫里面嘅，所以皇宫里面咧系有一个嘅时钟维修员帮手处理全个皇宫里面嘅钟嘅。点解我知咁多？咪就系因为睇咗阿亮生活里面嘅你不知道的20个白金汉宫的秘密。嗱，佢哋咧以构图啦，同埋咧实景啦，同埋加埋航拍咧，咁啊简单解说咧英国皇室里面嘅秘密啦。啊，仲有其他咧皇室成员嘅要守嘅咩规矩啊？又或者系佢哋嘅成员之间嘅关系啊，两婶母啊，两媳妇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关系咧，都有好多喺度睇噶。如果你想知多啲嘅话，咁我就觉得啊呢个你可以去睇下。我会俾个微笑同埋俾个手指公嘅表情符佢哋啦。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哦，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 dude 情真 dude，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Good morning 啊，宋恩琪同埋 Crazy Lion。 系啊，早晨 morning。 我翻返学啦，系啊，我翻返学啦。 肥妹仔， 系啊，你好。 仲有嗰啲正晒嘅全宇宙银河系嘅同学， 系啊，好啊。 我哋 unmute 咗佢啊。 哦， 点 解？ 唔系，即系佢，所以佢听唔到我哋讲嘢啫嘛。 哦，系啊。 我哋听唔到佢讲嘢。 哇，好紧要噶，我哋要同。银河系全宇宙嘅同学咧打招呼，因为佢哋咧远到去啦北美洲都会听到噶。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系咪教英文堂噶？ 梗系啦，我提到北美洲啊，美国嘅同学。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好啦，呢、這个美国好忙啊，佢哋咧要选总统啊，咁所以咧我又去睇下咧，啊，总统选举过程好多心智噶、啊， 例如 英文点讲噶？譬如咧，嗱最简单，但系要话俾人听咧，呢、這个。美国总统大选，应该英文是叫做咩呢？ 我净系知道投票是 vote， 咁点啊？咁个大选点讲个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唔使咁长。United States 嘅系 presidential election，、即系 president show。 就将佢嗰个尾转做 tial， 即系 tial， tial 啊， 好似你咧 presidential 啊 ，presidential election 啊 ，presidential election， 即系你投呢个 president， 佢会俾啲数你， 啊、 有啲着数，咁、你就投佢啦，边个俾着数你，你就投边个啦，咁样。 咁两个都有 噶，个个都开好多空头支票噶啦。好啦，咁咧，而家美国咧，佢哋选嚟选去，成日都系最后得两个 竞争对手嘅啫嘛。 系啊系啊。 咁咧，因为佢哋得两个大党咯，吓、啊。一个是共和党， 咁共和党嘅英文系咪咩啊？你系 Republican Party， 系、oh, Republican Party， 即系特朗普。 嗯， 佢个公仔成只象咁嘅特朗普啊， 咁都似佢喎，系啦，大只啊。 嗱，民主党就系而家另外嗰个挑战嘅， 系啊， 系啦 ，Democratic Party。 Democratic Party 是一隻驢仔做代表的，他們呢很興有什麼選舉人票的，是 Electoral Vote， Electoral Vote 選舉人是 Elector， 哦，即系啊、哦，如果有份投票嗰啲就系 elector 选举人票啦。 咁、哦、大家记住去投票啦，知唔知啊？ 我冇份噶喎。 佢哋啊， 中心学生星期二无需翻学。有当地犹太教领袖话，呢一间犹太嘅会堂当时已经闩咗门，唔清楚系唔系袭击目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1.5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2点，升505点，总成交金额58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0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7元，跌4.5；吉利汽车18.88，升8毫；阿里巴巴300.6，升2.8；中芯国际23.95，升1.15；小米集团22.7，升6毫；美团293.8，跌8毫；比亚迪股份171.7，跌2元；友邦保险77.4，升4.05；港交所382.4，升8元；信宇光学科技141.7，升1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23，瑞士法郎8.438，澳元5.467，加元5.864，新西兰元5.148，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5。港金现价报17,5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26美元，卖出189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将军澳道啦，由于爆水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咁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而家最主要咧都系影响到啦，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南田村。咁另外啦，碧云道去翻连德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德田村近住德康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就挤塞，龙尾接近雅景花园。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三座对出快线封闭，车多少少。再提一提大家，荃湾线列车服务已经是回复正常。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钟啊。 哈，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讲下天气先啦。而家11点11分咧，气温去到哇，24度啦。 系啊， 系啊，相对湿度65%。我今日都着咗长袖啊，所以佢都 边段啊？ 我呢段咪长袖咯。 佢有件底衫嘅，再扎加棉衫。 呢啲叫做 double layer 啊！我呢啲系咪踩单车嗰啲衫啊？ 咩都好啦，总之我都觉得天气终于冻咗啦，十一月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晏啲咧，再次呼吁咧，我哋有呢一个揾工 揾就业计划， 系啦。咁啊，晏啲你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即系同啲酒店业有关嘅，想揾工嘅朋友咧，就已经可以打定嚟噶啦。如果你做紧啲行嘅，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倾下偈。 系，或者可以网上留言啦。咁啊，十一点半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就会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系啦，如果你话都揾唔到啊，咁我哋好快咧就会 post 翻喺我哋嘅节目嘅面书嗰度。 系啦，我哋已经揾紧麻省理工嘅工程人员帮我哋 set up 紧一间个面书点样开啦吓。 劲过 系啦 ，OK 好嗱，喂，头先我同阿田咧，不约而同咧都话咧有啲新闻咧同啲僆仔做功课有关。 啊，系啊， 系啊，你嗰个 点 样噶？冇咯，一鱼两吃啊！而家系， 即系可想而知咧，即系小朋友做功课啊嘅新聞係可以 幾咁大壓力啊，令到啲家長 好多題啊！ 真係啊，因為咧，我想當年咧，即係講緊真係阿樂阿榮榮嘅小學嘅時候咧，咁啊有個家長同我分享過，佢話我而家終於識寫個媽字啦， 媽字 係個媽媽媽個媽。 哦哦哦，點解啊？ 小一嘅時候，佢話個媽字原來個女字咧唔穿頭嘅咁、哦、樣。 个女字唔穿头， 个女字啊，即系个妈妈个妈字系个女字加个马啊嘛， 个女字 上面嗰画啊系唔穿佢嗰边啊， 跟住咧，我 记到今天啊， 佢 话点解你咁讲？佢话因为咧，我女生嘅妈姐系咁圈，系咁圈，系咁圈，圈到佢咧要改到为止咁样。 哇，好坚持啊，老师。 即系啦，即系穿咗头系唔啱嘅，系错嘅咁样咯。嗱，今日我又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其实唔系今日嘅，早两日睇到噶啦。咁就话咧，又系小一啊，咁啊小一咧，佢已经个老师咧，佢就话本身个老师咧捉中文功课咧，其实都好紧噶啦。 系。 咁啊，佢话连小英文咧。英文咧，佢都捉得好紧咁样。咁咧，个妈妈就形容到啊，功课已经多噶啦，多到仲要加埋呢啲改正，佢改到咧怀疑人生。 系啊，点样点样点样？ 改到佢 怀疑人生， 充满怀疑啊！ 佢应该重新数过26个英文字母。 啊，系啦，佢话嗱，英文字母小街。 OK， 世 街 系啦，世街嘅系啦，世街。咁、那个 小街、大街同埋窄街， 咁佢啊捉， 几好啊！呢个 仲有八街，咁啊，跟住咧嗱，咁佢就话啦个 Y 字 ，Y 即系个 Y 字啫， 系系咪而家最近唱嗰只歌 Why Do Do 嗰首啊？ 嗰个情色， 我而家去真边度买嘢咧，佢都系咁问我，你系咪嗰度会员啊？ 系啊， 我心谂哇，有冇咁规模庞大啊？ 佢真系几犀利， 系咯，我坚决唔入会，我话唔系啊， 好啦 ，Y 咁点啊？ 我支持啊！ 个 Y 字系，咁你觉得个妹妹仔有点样可以即系错咗啲咩咧？ 错啲乜嘢？ 诶，你话细草系咪啊？ 大街啊， 小 街 嘅。 哦，咁究竟嗰、那个 勾错咗啊？ 唔系唔系，个撇啊，车系车几多？ 车落嗰、那个啊？ 车落去啊嘛。 嗱嗱嗱，咦嗱咦，有两个版本喎、 啊。有勾嘅咩？ 豪仔个 Y 字，小街 Y， 你点样写嘅？ 左边一撇斜斜地短嘅。右边一撇长嘅，由右上角撇落嚟，好似有只脚 咁 踩落个地下度。 嗰洞咧就斜咗嘅。 斜嘅。 咁彭仔，你个 Y 字又点写啊？ 我头先喺度幻想嗰个 Y 字咧，就唔系 有勾嘅咩？ 嗰个系草 哦，即系系啦，小 草街咗。 系啦， 我将佢潦草咗，所以有个圈 系我明啊， 有个勾， 有个勾勾翻上去。 正常写又应该系好似阿豪仔所讲咁。 嗰啲就分正街定系叫做潦草啦，小草啦。 应该系好实正咁样两下咁。 系咯， 系啦， 一撇两撇咯， 一撇一划咁样 系 啦，系啦。咁但系咁样 系唔啱。 喺个唔系嗱，听我讲嗱， okay, okay, 自己就开始怀疑啦， 我唔会怀疑啦。 咁咧，跟住咧就系、是、啦。但系问题咧，佢哋嗰个功课只嗰、那个佢话嘅唔系 fill in the blanks 咁样 with I or you 咁样，但系嗰个 U 字咧， 佢写到好似 Y 字啊。 嗱，那个 U 字 Y O U 个 U 字啊，系啦，嗰、那个 Y 咧系有勾嘅。而老师咧系圈住佢，唔可以跟住有勾，系要写豪仔嗰个 Y 嘅。 啊，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即系会唔会嘅理解就好似我同阿豪仔头先个演绎咁。 哦，大草正街同埋草书咁啊。 小草 小草嗰啲叫做小草。 潦草系潦草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咧，佢就。佢有咩错啊？咁连标题都有个勾咯，咁样跟住咧，佢就个妈妈就觉得匪夷所思，做咩圈住我个女嗰个 Y 啊？咁咁佢都系跟翻个标题嗰度写住嗰个 Y O U 嗰个 Y 就有勾嘅咁样。跟住妈妈就话啦，翻到去学啊，佢都翻去学校问过老师，其实发生咩事啊？ 好冤枉啊！佢觉得个女 点解我个女个 Y 字系要圈即系圈有勾嘅，你圈住佢要改啊咁。咁啊，老师咧就喺度话啦，老师仍然坚持。啊、不过呢原来就好似你哋两个咁讲，因为咧佢系小一啦，记唔记得啊？小一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呢一个咧系正确嘅未写潦草嘅小街嘅写法，即系两一短撇一短画同埋一长画咧，好似豪仔咁讲咧，呢个就系正街嘅小街嘅写法。 因为你未学到去潦 草系啦， 所以你唔应该识呢一只嘅。 系啦，佢话咧，因为咧有网民咧就话啦，喂，其实老师冇错噶噃。因为咧，写小学三年班咧写潦草嘅时候，先系有个勾嘅，你就唔可以将有潦草就加埋嗰个小街一起咁样混合咁样咯。 系，虽然嗰两个写出嚟啊，你都知道系佢一个 Y 字。 系嘅，系嘅。不过咧，老师就坚持就话：，喂，你小一嗰时一定要系将佢跟翻正规咁样，系冇嘅就系冇。小三咧嗰个潦草小街咧先有个勾字，咁为之系正确。 Okay, 但系个妈妈就会觉得。你唔好 咁都要執着。 佢意思係話，我已經好多功課㗎啦。係，跟住我咁樣記住呢啲咧，其實嗰個 Y 都冇錯啫，咁樣意思係咪？ 咁佢即係得一個啫，係嘛？佢呢個 係得一個啫，佢 咁佢就攞咗出嚟讲，佢话：哎呀，点解要咁噶？咁 OK 嗱，我嗰个咧就系中文嚟嘅， 中文 真 系 好难，系 啦， 有中有 系啦。咁咧嗱，佢有少少分别嘅。香港咧系四年班，四年班嘅小四。咁咧但系咧嗱，以前我哋咪话咧，即系教中文咧。是用广东话教啊，定用普通话教啦？ 啊，广东话 咯。咁但系而 家普教 中 啊 嘛， 系啊，卖点嚟啊？ 原来咧真系会有好大分别噶。 即系教中文科系用普通 普通话嚟教授。咁咧佢话咧呢一位嘅网友咧，佢个仔四年班啦。咁啊第一年咧中文科咧由粤语转为普通话教授，即系传说中嘅普教中啦。 系。 咁究竟得到嘅效果系点样咧？佢话个古仔系咁样嘅。 系咪乱晒大龙啊？已经。 妈咪。你教我嗰啲功课全部错晒，系啦，哇！咁啊，何太咧，即系呢个网上面呢位朋友，何太，佢就话：冇搞错，点会错中文四年班都错咁样？跟住话攞嚟睇下，妈咪你借睇下，嗱呢度咧就系是造句， 系 点样造句咧？就要用嘟嘟嘟不是，嘟嘟嘟而是嚟造句， 系 系啦，即系譬如话咧，他不是迟到，而是冇到，咁啊就叫啦。 系啦，讲 下自己喎。系啦，他不是彭爷，而是彭仔咁样就又得啦。咁样好啦，咁跟住佢就话老妈妈就话冇问题啊，我咪帮你做咗句咯已经。跟住话妈妈，你第一次帮我写嗰个错咗啦。 错边度啊？ 好啦， 咁佢第一句嘅对句子系乜嘢啊？ 哆啦 A 梦不是狸猫，而是机械猫。错喺边？错喺边？呢个就系妈妈教个僆仔嘅。老师话错咗， 不是狸猫， 系啦，而是机械猫，啱啊！呢个符合佢头先嗰个不是，而是系啱嘅， 同呢一个普教中有关 系。哦，咁啊，普通话叫哆啦 A， 唔系叫哆啦 A 梦噶，佢叫叮当， 冇错啦。 吓，真系啊？ 唔系，首先咁样嘅，佢第一个咧，严格嚟讲，我觉得同普通话冇乜关 系 嘅。 系咯， 佢咧就话啦，圈住。错咗，唔应该写哆啦 A 梦，点解咧？ 因为叫叮当 啊，因为喺中国大陆嘅称谓唔系叫哆啦 A 梦， 唔系， 又唔系啊， 唔系。 唔系叫啊，冇个 A 字嘅， 系啦，冇错，点解咧 ？A 字系中文 嚟噶嘛， 系啦， 而家 写个 A 字系英文。 佢话啦， 哆啦 A 梦嘅， 佢话啦，中文科不适宜出现英文， 啊，咁又 就叫佢改翻做叮当。 哦，哦，系因为咁样，系因为咁样而改叮当，我以为佢系用前名同后名。 但系你谂下嗱，我系个妈妈咧，我完全我明点解佢会写哆啦 A 梦。个妈妈应该同我哋呢个年纪啦，佢正路应该写叮当嘅，但 系 佢又谂啊就，唉费事，系啦，唉费事个仔翻去俾人笑啦，仲写叮当， 配合下 嘅，与时并进啦，就写哆啦 A 梦啦咁。 同埋佢个仔年度系已经转咗哆啦 A 梦啦嘛， 转咗噶啦， 佢个仔可能发现叮当系边个嚟噶， 冇错，系啦，即系个妈咧就谂多一步，就帮你写话，不如用哆啦 A 梦啦咁样，哦，点知反而衰咗。 而老师就话咧喺中文字里面我哋唔会出现 A 字， 系啦，咁我觉得应该点转咧，应该。 其实我呢个都系 多啦夹梦， 系可以 多啦夹梦。 其实佢作一个，其实佢作一个，就算你话喂多啦夹梦冇呢一样嘢唔紧要啊，我作一样嘢出嚟，佢系名词啫嘛。 好啦，咁然后第二个字啦， 喂， 你讲你讲。 咁老师有冇错咧？又 佢要求你唔好。唔好写呢个英文咯，佢希望你唔好写咯。 中文科嘅作功课入面就唔好出现呢个 字。你咪住，因为咧，你可能咧有机会咧作为一个 DSE 题目噶嘛。 系啊。 咁你可能咁我真系叫哆啦 A 梦，咁我真系写叮当有冇扣分咧？ 唔 系啦， 其实你只要调转谂就得噶啦。你可唔可以上西史堂嘅时候，死啦！拿破仑英文唔识串，系写拿破仑， 咁就扣分啦， 得唔得先？系咪先？ 咁问题哆啦 A 梦真系叫哆啦 A 梦啊嘛？ 唔系我知，咁但系人哋可以写叮当啊嘛？ 系咪可以写 嗱？可以写叮当啊？ 既然咁多争拗， 真系争拗啊！ 系啦， 点解 考评局嗰啲就千祈唔好攞呢个嚟出题啦？ 咪仲有咩嗱？我哋可以快啲谂下咧， 有 冇啲字 咧？日本有个圈圈嗰个叫， 唔系仲有冇啲咩所谓嘅名称咧？系一定要加个英文落去咧？如果唔系就形容唔到嘅嗱。我哋如果用超级英雄咧。个招鸡全部 都 有， 好多咩？ 嗱 ，AC 米兰真系唔得啦。 日本嗰啲成日都咩 ？FC 水手啊，FC 横滨啊咁样。 系啊，我想讲嗰啲啊。 咁你唔通真系写甲丙米兰啊？ 跟住 括弧括弧写翻 AC 代以示代表系咪要咁？喂，真系嗱，一定要即系我认真考试嘅时候，你咁嚟扣我分，我好唔抵噶。 系啊，呢个好笑啊。 咁老师有冇喺个课堂有冇教到话，如果大家真系要 四年班系咪？ 四年班，四年班。 咁你嚟紧佢都会考任何一啲试啊，升中试任何啲嘢都会有机会扣分。喂，真系要俾翻多啲正确教。 系啦，咁跟住咧有一个咧就系属于咧，即系我哋对嗰个字体点写啊？譬如佢话咧狸猫咧，狸猫你会点写一个狸字？ 狸字咪狗爪边一个狸咯。 跟住道理个理冇咗王字边个啦？错。 吓， 冇错，错嘅， 错咗啊！ 系啦，嗱呢个同普通话冇关，我中文啫嘛，系错嘅，唔可以写呢个。 我呢个简笔字嚟噶， 唔系， 咁 应该写咩啊？猫字报啊？ 猫字报，跟住啲人就呆咗，话第一次见猫字报啦。咁原来咧查字典咧，原来真系有所谓正体字同异体字咧，但系其实猫字报系异体字嚟嘅。我哋真系好少人写。 猫字报系先系异体字啊？ 系啊。 咁边个话我哋错啊？ 老师咯。 咁点解要写二体字？ 几时 写一体字、二体字啊？ 三体 有冇 讲 啊？ 仲有双体啊？ 有冇老体？ 系咯。佢话咧，根据教育局制定嘅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咧，原来咧狸猫如果用猫字部咧，就 系 属于狗爪边嘅二体字，但反而佢就话应该要用呢个先啱啊，咁样。 哎呦， 系啦，所以好笑啦。嗱，呢个嘢啦，机械猫就冇事嘅。好啦， 其实系应该理解系两样都啱咯。 其实系啊， 因为有时而家通用咗一啲字噶啦嘛， 约定俗成啊嘛。 好啦，第二个就真系咧，就真系同普教中有关啦。第二个造句啦，佢写咗两个啊嘛。第一个就哆啦 A 梦不是狸猫，而是机械猫，完咗。第二个造句咧就同食有关嘅，好明显系桂花田教嘅。 哦咩啊？ 这不是三文鱼，而是吞拿鱼。哇！你仲唔系食咩咁样？ 系啊系啊。 坐喺边？ 这不是三文鱼，而是吞拿鱼。 唔系叫做吞拿鱼嘅， 系。 是叫做 日本有啲咩 嗰隻叫咩呢？吞拿鱼系叫咩嘅？ 系啊，系吞拿鱼，唔系叫吞拿鱼嘅。 哎，我唔食鱼生噶，好少留意啊。 系咪吞拿鱼出事？ 好啦。 吞拿鱼系有咗， 系啊， 有个 名 字。 我而家 search 啊，即刻 search。 首先咧，我哋啲网友好积极啊，阿 Sarah 嗰啲全部都话咧，咁 Q 系嘛， 唔系个 Q 太郎咪唔写得咯，阿乔博士咪唔写得咯， 系啊，冇错。 阿乔博士可以改做智商博士啊。系啦，小人同埋智商博士咁样系啦，好啦，但系头先嗰个造句咧，这不是三文鱼，而是吞拿鱼。如果我话俾你听， 系 佢系错两个咧， 哦。OK， 嗰、那个 三文鱼都错咯， 三文鱼都错。 咁 OK， 吞拿鱼咧叫做金枪鱼， 系冇错。 三文鱼又有另外一个名嘅， 三文鱼系 啦。 哎、 三文鱼咧，其实你去嗰啲寿司铺咧，你偶然都会见到佢用嗰个字嘅。 系啊系啊，但系醒唔起啊，突然间。 系啦，嗱我话 得两个字嘅咋。 系啦，咪一个字嘅啫。 龟咩吓？系咪个龟？ 鱼字边， 鱼字边有个， 跟住两个土。 系系系，我哋要拉。 系啦，呢个就嗰个龟字。 系啊，个龟鱼系嘛？ 龟鱼 系 啦，个老师就圈住佢就话：，这不是嘟龟鱼，而是嘟金枪鱼。嗱，我真系觉得咧，你 呢个系咪就系因为跟咗 呢个就真系普教中啦？因为要用普通话，但系咧，其实即系而家咧，如果你用普通话嚟做标准咧。其实都好尴尬噶， 咁啊真系要问下普通话台同事， 系啊，因为 有冇三文鱼读出嚟得唔得？ 因为我头先咧，我想话咧，其实而家内地咧，佢嗰个用字已经好融入化噶啦。 嗯， 我头先你上一啲内地嘅网站啊，即系佢哋，譬如佢哋自己啲报章咧，即系已经系好生活化嘅用语啊嘛。你打三文鱼咧，出晒嚟 都用嘅， 系啊。譬如可能佢有单新闻就话啊，内地边间酒店咧有人食三文鱼啊中毒，诸如此类。我老实讲啊，我反而好少见咧，佢会写龟鱼，甚至乎连吞拿鱼咧，你打吞拿鱼食谱咧大把， 唔系啊， 好少调翻转，你会写金枪鱼。其实金枪鱼严格嚟讲唔叫普通话译音， 唔系，我哋净觉得咧，龟鱼同埋金枪鱼系 日文，咪就 系 咯。其实嗰个反而唔系话普通话嘅，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啊， 系日本字啊， 系啊，其实嗰都系日本嗰啲嗌法啫嘛，因为 咧，我哋叫鸡蛋，咁我唔会叫。个卵字噶嘛， 系 咪先？我哋唔会叫个春字噶嘛， 春就会用第啲地方啦。 唔系啊，即系咁讲，即系我哋会叫鸡蛋噶嘛， 系啦，即系唔关事。我觉得有少少已经过咗。举例啊，譬如我哋细个咧，最常讲咧就系话唔准讲的士啊，计程车。其实你翻大陆啊，打的打的，人哋连个 apps 都系用 打的 个的， 用个的字。 你冇人会用个计程嘅，即系唔系冇。即系你翻到大陆，你同佢讲话，我有呢个计程车，佢都知道你讲乜。 出租车咯，或者而家 系啦。但系你就算同佢讲话，哎呀，没有的士啊， 佢唔会觉得话你说什么咁，人哋都明晒啊。 喂，会唔会系咁啊？即系 所以呢个有啲尴尬。其实而家咧，我哋仲系坚守紧咧，可能系最原始嗰套咧。 咁政治真係要正確嘅、啊，但係有時係咪譬如一啲常用嘅係咪都可以接納咧？意思係話，即係你可以話政治錯噶嘛？係咪先？ 你依家有兩個層面，一咧就係、是、如果生活層面上咧，就最緊要大家溝通到。係 啦， 但係 而佢哋都明喎、 啊。而家喺教育層面就大件事啲，因為可能係冇分喎。 係啦，即係唔係佢要翻佢個正確嗰個字？係 啦，冇錯。 詞語咯。 咁如果我哋要揾掌門人出嚟咧，係有得做評述嘅。係。咁咧，佢哋揾咗啲教育界人士。咧，佢哋就话嗱，我哋，你可以话打和，因为点解咧？嗱，呢边咧家长庆合合咧，有冇搞错？哆啦 A 梦都错，咁跟住，原来老师就好无辜噶喎，咁我都要写噶，咁嗰啲教育界人士咧，佢就话嗱，各位家长 系点？ 你试下欣赏老师，竟然会有呢一种愿意同你吹毛求疵嘅精神。如果唔系， 雞蛋裏挑骨頭。 嗱，你話佢雞蛋裏挑骨頭， 負面， 固然就係有問題啦。但佢話你可以諗下，就係佢用心良苦啊。佢見到你 求精， 係啦，佢見到你嘅字寫錯咗咧，佢都願意幫你圈。佢如果唔係好多人咧，嗌求其咧就咁劈咗翻去咧。 係啊， 我話你應該多謝佢。 唔係咁樣成全唔到落去啊。咁呢個真係 多謝佢嘅專業精神。 係啦，不過我哋就話啦，係咪可以都？即係包容埋嗰啲我哋常用語啫。嗱，我同埋另外 咧，我諗應該好多人都中咗招㗎啦。如果咁樣嘅話， 同埋咧，我想話咧，書面語同普通話嘅寫法咧，係又係有唔同嘅喎。 係， 因為咧，因為當時浪浪明明咧，佢哋係普教中啊，即係搞到 一眼汗， 爛攤子嘅直情係災難啊！我想話， 佢哋嘅功課啊， 係啊，同埋佢哋嘅認識啊。咁跟住咧，我試過揾一個，因為我有朋友都係佢哋成日都講鄉下話嘅，係普通話。跟住我就用书面语的方法去造句啦，即系看图造句嗰啲咧， 即系白话咁啦。 唔系白话嘅，看图做即系写住篇文咁样啦，就话俾听呢个人做紧啲咩啊等等嘢，咁啊写书面语。跟住咧佢话，我哋普通话唔会咁样讲噶，佢又纠正咗我一次。其实我已经书面语噶咯，唔系讲我即系。 我明，但系可能佢觉得佢习惯用语又唔系咁形容咧。 原来其实都真系几复杂噶。 嗰个说话，嗰句说话嘅一个结构咧， 同埋词语系用字 系有分别。 系啊， 分 即系有运用上嘅分别。 系啊系啊，咁所以可能适应上面咧，嗱，你知道英文咧大细草你又要试下啦。如果用咗普教中之后咧， 记住啊， 广东话啦、书面语啦，就连嗰啲日常用语啦，你都唔知点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个星期四午夜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维持不变，延长多一个星期。另外，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政府将会加强检测。下星期开始，教育局会额外为中小学和幼稚园的职员分批进行检测，在医管局辖下46个普通科门诊派樽服务亦都会延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今日中午会离开香港，经深圳到北京，开始访京行程，由星期三至星期五获安排同4至6个部委会面，将会商讨由他提出支持香港经济复苏的措施，亦都会同各部委谈及香港最新的经济情况和展望未来，尤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包括第14个5年计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他说完成北京的行程之后会转到广州，预料星期六会和广东省的领导会面，当日下午会和深圳市领导见面，商讨如何加强合作发展。林郑月娥又说，市民很关心何时恢复香港和内地人员在无需14日检疫下恢复往来，健康码已经准备就绪。港铁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一度要延长行车时间，港铁对为乘客带来不便致歉。港铁说，维修人员已经完成临时修复工作，进一步巩固路轨，列车可以继续安全行驶，已经安排在晚上非行车时间进行详细跟进。 港铁又话，为审慎起见，列车经过相关路段仍然需要减慢车速，而荃湾线已经进入非繁忙时间，目前可以维持正常班次。至于下昼繁忙时间的班次，仍然有可能需要调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政府拘捕八名民主派人士，认为特区政府骚扰和恐吓民主派，企图扼杀反对声音，是配合中共试图削弱香港的自治和人权，敦促北京和特区政府尊重港人透过民意代表发表意见的权利。欧盟对外事务部亦都发表声明，表示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确保民主、人权和司法公正。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说，香港警方依法执法，不容任何人干扰。香港的司法事务亦都不容欧盟干预，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66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7元，跌4元；吉利汽车18.78元，升7毫；阿里巴巴299.8元，升2元；中芯国际24元，升1.2元；小米集团22.45元，升3.5元；美团292.8元，跌1.8元；顺宇光学科技143.6元，升12.8元；友邦保险77.35元，升4元；港交所381.8元，升7.4元；比亚迪股份169.9元，跌3.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72，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现价报17,4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1.86美元，卖出1,89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将军澳道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咧就有爆水管，咁头先唯一行车线就封闭嘅，咁啱啱咧呢个工程就完成咗，咁而家唯一系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啦，咁一带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唯一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一带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喺皇后大道东亦都有。爆水管，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三座嘅快线需要封闭。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三座嘅快线咧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方向九龙和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需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喂，细 B 啊，你知唔知咧？喺进行吊运工作嘅时候，333呢一个口诀代表咩咧？ 李 Sir 系唔系提醒工友3:30落场食下午茶先？ 错啦，成日挂住食，哎呀！ 吓、啊，咁系代表啲咩咧？ 睇下你啊，乜都唔记实嘅。 咁我真系唔记得啊嘛，李 Sir。 唔该，你留意一下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今集会讲吊运工作安全啊。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来了。准备呼吁啦！ 系啊系啊，Hello 大家好， 先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嘅听众咧打个招呼之余，亦都要同网上面嘅朋友咧，全球华人听众啊，系而家可以准时登入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啦，因为我哋准备你见到多咗个女人嘅， 系啊， 而家你睇到我哋网上直播嘅片段， 男仔嘅另一半 系哇，呢个真系贵人嚟嘅，正啊真系，因为今日嘅主题系咩今日？ 今日主题。认识我哋嘅面上嘅结构， 冇错，所以呢一间咧就会见到咧程振鹏化身成为呢一个庙街大师啊，佢就会喺呢一个我哋而家咧直播专业里边咧，你会见到呢一个我哋今日重金礼聘嘅 model 啊，有一位女士， 佢真系我唔认识佢啊，不如改个名，不如请我哋嘅网友。我哋听众变网友就帮佢作个名啊！ 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 咧， 就会喺呢一个直播片段啦，同埋喺呢个咧而家嘅收音机环节，同你讲下咧，究竟点样睇面相？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喂啊！有人话咧，有人话呢个系女版曾志豪，有冇搞错啊？都唔似 咁大只股， 唔系我想话佢靓好多，系咪先？ 好啦，咁啊，今日彭仔咧，佢又搵嚟呢个女子啦吓，佢另一半咧走咗出嚟啦嘅时候，有啲咩想讲咧？系啲咩嚟嘅咧？ 系啊，我记得佢好多文。台长夫人 可以啊， 你话佢啊，你话佢啊， 系喎。 其实咧，搞错啦，我唔系教大家咧睇面相啊， 都可以噶。 其实就试完咧就早一。个礼拜嘅时间到啦，我就睇到有一单娱乐新闻咧，就讲阿章子怡，咁嗰个报道咧就话阿章子怡咧，嗰、那个法令纹啊，出现老态咁样，系啦，咁 咁嗰個討論咧就唔係喺阿章子怡嗰個嘅 即係呢個章子怡嚟嘅原來， 不是， 犀利咯，真係， 唔係 汪峰啊，汪峰， 黃美瑤啊，我冇呢個企圖啊，企圖啊，嗱咁咧。我就於是乎咧就了解一下，因為我又唔識咩叫法令紋啦。咁啊，從呢一個嘅研究咧，走去揾資料嘅時候咧，就發現啊，原來咧我哋塊面上面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 紋路 啊，紋路啊， 有紋有路就係咁樣 啦。冇錯冇錯， 即係平時咧冇聽過。又或者可能咧孤陋寡聞啦嚇， 咁你去美容櫃台小姐度，佢成日同你講噶。 但係我通常都係聽佢講個 T 字位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就冇其他啲中文究竟叫做乜嘢咧？ 係， 咁我就忽發奇想啊，不如我哋就整一個喺呢一個 面上 啊小確幸嘅時候，俾個圖大家睇。 係， 然之後咧就索性嗱，你估我噏一個紋路出嚟，你估係？畫在哪一個位置呢，即是我們面上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剛才我說看面相其實都對的，只不過呢你不是說吹吉避凶而已嘛， 即 是你認識我們面相裏面不同的部位，譬如即是傳說中呢印堂啊， 什麼 准頭有肉啊，又或者說剛才你說的人中啊、法令啊這樣都 OK 的，真 的。啊，所以就今天呢會集中是跟美容有關的。 好啊好啊，真的。 所以這位女士呢都是從那些類似啊，相近嗰啲美容嗰啲圖像嗰度咧，就揀一張出嚟俾大家就一起去容易啲理解咁解嘅啫。 但係如果有雷同咧，就其實都係唔係想抄你個樣嘅。 唔係好笑啊！我哋啲聽眾咧，有啲就話啦：阿豪、阿彭仔，你揀呢張相咧，嗰個人肯定係冇錢護膚啦，因為佢好多皺紋啦，係啦。跟住另外一個咧，佢就話唔係，真係好似曾志豪個女版。係 啊。 咁就好啦， 我帮下你， 系啦，嚟啦， 好啊， 我哋而家开始啦，喂，不如就由法令纹开始先。 冇错，我就想先问一下嗱，现场就有阿曾志豪同埋阿桂花田啦， 系， 咁啊，听众自己啊再猜度啦吓，究竟法令纹喺边嘅咧？ 嗱，我哋一个人眼耳口鼻有埋个鼻哥窿啊，咁啊五官齐晒啦个部位度，我估法令纹系， 你要唔要指出嚟啊？ 我估法令纹应该你话佢苍老啊，头先你话张子怡。 嗰、那个报道系咁讲， 佢法令纹有啲苍老啊！我估咧应该系同， 即系你用呢只用 系咯，我哋唔好咁快话住。我话咧法令纹系同个， 我比较橙色你， 系额头有关嘅额头，我会将佢指向咧额头上面嘅嗰个发浆位。 哦， 法令纹啊嘛，系咪 先？嗱，你讲开呢一个嘅 发浆位，我就话似系个额头嗰个位啦。 法令纹喺边咧？认真啲望下佢啊，呢个人啊，哦。 你認得佢啦吧？ 唔 係，爭你錢添，爭你錢喎！ 袁弘咁嘅樣， 係喎，我都覺得有啲似啊，真係。佢咯，佢係衰咩噶？ 唔知 係咪去 station 啊？ 佢係 衰老。 衰老了， 系咪呢度啊？呢两条人中，即系唔系人中，即系两条眉心中间嗰两个位， 即系边度啊？ 眉心啊， 眉头啊， 系啊，眉头眼啊嗰度啊， 两条眉中间， 即系呢个位系咪？ 嗱咁咧。阿曾志豪讲嗰个位置咧，就较近额头，贴近嗰、那个， 是是是 我系叫美人啄嗰个位置啦， 系 咪？咁阿桂花田就话咧，系两条眉中间，鼻哥上边嗰个位，即系呢个眉头位。 我想打岔问一个问题啊，咁如果头先你指住桂花田咧额头嗰个位咧，咁咪唔叫美人啄咯？咁嗰个叫咩啄？ 肥人啄得唔得？ 都系得， 哦，都系咁嘅。 唔系，咁其实如果桂花田有呢个啄咧，佢系美人嚟噶啦。 哦，即系凡系有啄就叫美人噶啦。好啦，好啦，好啦。 好，正确嘅答案咧就唔系喺个额头上面嘅。 咁 正确答案咧，其实你知唔知虎纹系咩啊？ 虎纹， 抚平你嘅皱纹， 都唔系 老虎纹， 老虎纹， 即系豹纹底裤另一种， 就唔系土纹。 虎纹即系好辛苦嗰啲市民， 唔系啊，真系老虎个虎啊。 其实咧就喺 虎纹喺呢个口 八字啊，八字须啊嘛，即系等于 即系喺个鼻下边， 系啦，你个鼻两边啊， 鼻嘅鼻翼两边 系 嗰条系虎纹， 呢一条。又稱之為法令紋， 哦、 哎呀，我 有啊！呢一度就係啦，法令紋啊，係 咪好嘢嚟噶？ 法令紋冇啊，好唔好嘅？睇下你，如果你好，因為咧法令紋咧。 我都系睇 依书直说嘅啫， 系啊，法令纹咧，佢又有分三种衰法嘅，衰 法 啊， 衰 即系有法令 纹 就唔好噶啦。 你个法令纹咧，有阵时咧会显得咧好深， 哦， 沉咗落去啊，好似凹陷咗落去啊， 系 凹陷咗落去咧，就代表你咧嗰个位置嗰啲咧骨 胶原 啊， 骨胶原 肌肉啊冇咗啊，流失咗，因为你老啦，年纪大啦，咁所以咧。就冇咗骨肉，咁咪塌咗落去咯。 所以好， 所以你見到 漲出嚟係咪？就意思就係 唔係啊？所以咧，你見到有一啲朋友啦，可能佢嗰、那個兩個鼻翼咧，吉嗰個叫做八字須嗰個位咧，又話而家我係叫法令紋嗰個位咧，係成深咗落去咧，係有條坑咁樣嘅。 哎呀，即係衰老咯。 咁咧呢一種咧就其中一種嘅凹陷嘅方法啦。 你話第二啲地方有條坑就話啫， 嗰啲唔使有，唔使整就有噶啦。 好啦，咁另外咧就呢一種嘅法令紋，亦都有另外一個嘅情況咧，就係咧佢會咧係好明顯咁樣，好深咁樣。就冇陷到落去皮膚裏面，是但係咧就好明顯喺表面上面咧就一下好深咁樣出現，咁、哦、呢個咧都會顯令到你個外觀咧係蒼老嘅。 蒼老、 啊、有九條嘅紋係咪要講？而家時間唔係幾 好，唔好意思，咁快啲， 好好啊！你好似方太啊，由於時間嘅關係， 我 哋要準備第二條紋啦， 整其他啊 嘛。嗱，咁就法令紋， 好法令紋， 所以法令紋又稱為虎紋。 好啦， 我想問第二樣咧就係，誒正話咧就大家講到嗰啲。電車軌嗰啲嘢咧，咁我就想話啦。 咪電車軌呢？你幾條咯？ 嗱， 何師傅最多嘅嗰時話。 電車軌頭先阿曾志豪講到額頭上面嘅皺紋，如果喺額頭偏側邊嘅，即係左邊或者右邊嘅兩畫，咁呢一個咧，原來都有一個嘅特別名稱嘅， 叫做側紋。 叫做横纹， 全纹 代表温柔， 斜纹代表体贴。 咦，你系啊啲好元老级啊， 系 叫抬头纹咯、啊。 咩抬头 文、啊？会唔会 抬头纹 咧？个名抬头啫喎，就咁啫。 即系话呢一个咧，你个额头 即系咪成日抬起头啊？所以 系啊，你可能成日抬起头嘅时候咧， 咦？我见到你有抬头纹、啊， 我系咪 有 抬、 哦、抬掌纹？ 抬头纹哦 ，OK， 呢个就叫抬头， 系咯， 呢个叫抬头纹。啊，抬头纹好 啦。咁有冇低头纹噶？ 冇、啊， 即系会唔会真系嗰阵时候耷低头咧，佢就会变咗？ 你有抬头纹喎、 啊？我都知，我小学嗰阵时候已经有噶啦，好惨啊！中学已经有噶啦，好惨噶。 系啊，哇！你咁老噶嚟？ 系啊，我嗰阵时候已经系忧国忧民噶啦。呢、 啊、 条就叫忧国忧民，呢、啊、条应该叫忧国忧民。 就系喺 抬头纹，系啦，冇错。 喺眼眉啊，两边眼眉嘅上面、啊、 有一个比较易啲嘅皱眉纹。皱眉纹喺边度咧？ 眼咯、啊，呢度 皱眉纹， 眼咯、 啊，唔系呢个位。 咁呢个咧，头先我指住中间呢个位咧，系咪？ 系啦。 喂，有啲人咧， 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净系讲话指住中间啫？边度啊？我哋要讲俾人听啊！喂，边度啊？你讲紧 喺两条眉嘅， 其实就喺眉头啊， 眉中间 眉头位，即系两条眉中间眉头位嗰、那个皱。如果你皱得多， 喂，我又见到你有喎、 啊。系啊，我见到你哋梗系咁，梗系皱晒眉啊！ 快啲啦，两条眉中间边个位啊？ 咪就 中 间 位 咯， 左就叫做 皱 眉 纹， 系啦， 系啦。仲有另一个 咧，就算冇皱埋，即系皱埋只眼咧，都已经有嗰个纹噶啦。喺呢个位置啊，系 下一个皱鼻纹， 咁一定喺个鼻度啦。 应该系同个鼻相近啦。 系 边个位咧？ 系咪 鼻嘅即系个鼻头，你恐冧咗个女人喎、 啊！ 你 搞事啊你啊！ 系啊，系咪鼻中间？ 系两只眼同个鼻嘅中间呢个， 两只眼同埋鼻中间啊，嗰度都有纹咁。哦， 呢个啊， 有啲好可爱嗰啲女生咧， 着斑。 唔係，都會好似輕輕咧，就嗰度好似識笑咁樣㗎，嗰度鼻頭打個折咁樣咧。 哦，係啊， 係啊， 可 愛 嗰 啲就，如果係可愛嘅女生， 如果化妝會點嗰兩個位㗎喎？ 點嚟做咩 㗎？咪等佢靚啲咯。係 咪會彩青啊？ 係咯， 點個位？咁呢個叫皺鼻紋啊。 OK， 係啊，都有一個名堂。好啦，跟住呢個好容易，魚尾紋。 魚尾紋， 魚尾紋咪就 魚尾紋就係呢個啦。 唔係魚尾紋喺所有女人身上面都揾唔到嘅，佢哋係冇。冇人会认噶，你试下同我两讲，你有鱼尾纹，我谂你今晚食鱼骨啊！你真系， 但我有噶， 男人梗有啦。 你点会冇啊？你咁老， 唔系啊，系多情啊。 系咩？有咩意思嘅咩？ 唔系佢本身都性情嘅， 咁系咯， 你家族咪多情咯。唔系嗰度诶，系咪又系同你可能松弛有关噶嘛？ 唔系啊，男人如果咧。男人啊，其實一個女人都係嘅，即係如果你嘅魚尾紋咧係好澎湃嘅，咁即係咧你都好花心下嘅。 係咩？我有冇啊？即刻睇下先。 你笑一下。 因為係同多人中意有關。 你要眯眼先得噶。 你啊， 你冇啊，你得條咋你？ 你要咁樣眯埋個眼行。 咦？我原怪之我冇乜。 咁我呢個係可以交心喎，老婆，你睇我得一條啫。 係啊，我哋咁。 係啊，真係。係 都睇到你一條。係。 所以 你有兩條嘅咩？ 你怪獸咩？ 邊個有兩條啊？ 我識而有多條。 哦，係咩？ 好，跟住繼續。 跟住仲有一個咧，誒呢個好簡單嘅。 喺個下巴位有啲咩嘢？呢啲。 眼下细纹， 眼咪就只眼下边 咯， 就眼肚嗰个位啦， 系啊， 呢啲啦，眼下细纹 啊，呢 啲好啦，仲有一个就系咧泪沟， 泪沟， 泪沟， 我知系咪呢度位啊？即系呢个眼嘅， 即系眼窝下边， 眼窝度 系咪啊？ 系 啊， 唔系，系眼袋下边 眼袋下边， 眼袋下边，有啲朋友咧会特别深嘅，嗰个叫泪沟， 呢条沟咧真系好多女士咧系想整走佢，吻咗佢。 但系佢同眼袋又唔同嘅， 系啊，因为佢喺眼袋下边， 咁佢 叫得泪沟系咪即系如果你喊得多就会出现？ 哎呀，真系命苦啊，系咪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泪沟啊，真系 情感丰富啊，眼睛。 有一个不是纹， 不是路， 是肌，苹果肌， 哦，苹果肌，苹果肌我知， 呢度， 嗰两个面珠墩咯， 唔系呢个颧骨位， 系啊，系咪即系食猪颈肉？唔系，嗰个叫做面诶猪青系咪啊？猪面青，嗰个叫咩啊？ 猪面青系咪啊？ 唔系啊，猪嗰个位专门叫猪面青噶，好好笑噶，真系， 面都青啊，真系， 系啊， 呢个就 系 苹果肌啦，就系我哋嗰颧骨位啊，呢两 个。OK OK， 咁好啦，跟住个到嘴，我 差唔多，差唔多最后一个啦， 呢度， 嗱，最后一个。叫木偶纹， 木偶纹即系同我鼻有关嘅， 木偶个 鼻，一定系 好啦。曾志豪就话系同个鼻有关嘅， 系长咗出嚟嘅系咪？因为关于木偶， 长唔好话长唔长咗出嚟，不过佢嗰个纹咧会令到你望落去个面上有啲似木偶。 哦， 即系硬起， 硬咗 啊！即系嗰啲打， 即系边度打咗咩托嗰啲地方就有啦，系咪啊？ 咁即系应该啲侧边位啦。 桂花田话系侧边位， 边 度侧边先？嘴巴侧边？ 呢度。 嘴巴？ 嗰个下巴咧，成日喐嗰个下巴位。 下巴两边系咪啊？就系呢个木偶纹。 系。 咁阿曾志豪，你修唔修正你个鼻嗰个位啊？ 有佢啊，去啊。 好。嗱，木偶纹咧，其实就系讲咧喺呢个嘴巴 啊， 嘴巴嘅两侧啊。即系嘴角， 即系内嘅内侧添啊！ 嘴角两侧嗰个， 即系两个嘴角，会啊！我知啦，因为木偶咧，佢真系你画出嚟好似个木头做咧，佢有啲机， 系啊，系 即系冚落去啊嘛，机关你好似嗰一开 下 口， 好似系假嘅冚落去咁咯。 即系其实你等于个小丑嘴唔系向上画，向下画咗落嚟，喺你嘴角两边咧就好似你系一个木头装冚嘅一个机械人咁样， 系啊， 叫木偶纹啊，就叫做话， 系咪好多唔同嘅纹路啊？原来即系。一塊面咧，係咁已講到九個啦。 其實你知唔知仲有啲紋路咧？個名好搞笑噶，印第安紋啊！ 印第安 哦，嗰啲印第安人咧，佢喺度畫中間嗰三行係咪啊？ 唔係， 即係人喺個鼻上面點啊？唔係畫嘢啊？ 真㗎， 咁係咪喺個面度先？ 喺個冠骨嗰個位啊？喺眼眶下边， 即系呢度， 系啦， 有啲似咧，人 佢有啲又叫冠印第安纹喎，咁样 系咪打嗰种咩波啊 ？Super Bowl 嗰啲啊 ？Super Bowl 会唔会画嗰啲嘢噶？ 唔知， 即系吓， 我明啊，我明啊，喺佢 撞你嗰啲咧， 喺佢块面都会画呢个位，即系喺画个眼袋下低嗰个位啊， 即系呢度咁样两嘢。 哦，我明啊，系啊，因为嗰啲印第安人咧，佢成日都会整啲颜色喺块面度咧，佢乌乌乌， 即系好似迷彩咁啊，系 好有。真系有嚟真系 啊 ！OK， 咁呢啲纹咧，有冇讲话即系嚟？即系分到个位置啊？ 其实咧， 出现咗系咪即系话你其实开始咧， 系 啊，进入另一个阶段咧，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咧？ 我谂咧，如果系觉得自己好年青就已经有呢啲纹咧，咁 就 要保养，快快做多啲个人护理啦。但如果都年纪有翻上下出现呢啲纹咧，其实又好正常咯。 但有一个纹好犀利， 系啊，但有一个纹系话代表好有活力噶，如果有嘅。 肯定 IQ 题嘅， 系 啊， 系 IQ 题，肯定系衰嘢，你准备下，佢播歌噶， 三二一，郑秀文，哇！ 清劲嘅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三同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7点，升477点，总成交金额7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蚊，跌2.5；吉利汽车18.9毫6，升8.8；阿里巴巴300.4，升2.6；小米集团22.45，升3.5；中芯国际23.95，升1.5；美团293.6，跌1蚊；信誉光学科技142.6，升11.8；港交所381.6，升7.2；友邦保险77.5毫半，升4。 4.2， 比亚迪股份170.5跌3.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2，瑞士法郎8.443，澳元5.46，加元5.862，新西兰元5.145，欧元9.0327，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8。港金现价报17,4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1美元，卖出1,8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就系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嘅，咁主要都系受伟业街啦去翻启祥道挤塞影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九龙塘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碧沙路挤塞，龙尾就在慢公屋。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第三座快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北大屿山公路欣澳九龙啦，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喺65岁嗰年嘅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喂，细 B 啊，你知唔知咧喺进行吊运工作嘅时候，333呢一个口诀代表咩咧？ 李 Sir 系唔系提醒工友3:3落场食下午茶先？ 错啦，成日挂住食，哎呀！ 吓，咁系代表啲咩咧？ 睇下你啊，乜都唔记实嘅。 咁我真系唔记得啊嘛，李 Sir。 唔该，你留意下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今集会讲吊运工作安全啊。 妈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18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哦、 啊？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位一体的，就好像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呼吁电话18723888 18723888。 系咁啊，今日咧星期二咧揾丰收揾就业计划咧，都希望咧帮到大家啦。即系希望听到有啲资讯咧，哦，原来可以咁噶咁，又或者有啲转咗行嘅嘅朋友啦，净系为由 A 净型话冇做啦，嚟斩钉截铁啦， 一种工种转去另一种 行。系啦，咁咧转行嘅经验啊、经历啊，又或者原来呢一行都可以大展拳脚 嘅。 系啦，都呼吁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经历啦，因为而家真系好多。嗱，我哋齋睇航空界咧都有5000多，再加新華旅行社嗰度有300多，嗰度成6000人噶啦，都未計之前咯。 停薪嘅， 咁停薪即係冇嘢做啦，係 咪先？都要揾嘢做啦， 都要揾嘢做噶嘛。咁你唔知佢幾時再開翻，話去到出年2月噶嘛？咁呢幾個月咁都要食噶，咪先新年咯。 等我領乜格先？ 我哋歡迎電話18723888，歡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啲聽眾你轉行嘅經歷啦，你而家嘅行業而家係原來都好等人使嘅喎，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嗱，我話領咩咧？自從即系我哋而家开始舐啦，自从我哋开始推出呢一个稳就业计划之后，外界模仿我哋啊， 外界 系我即系梗系舐啦。 好， 其实咩嚟嘅咧？嗱，譬如话咧，浸会大学小弟个母校咧，佢哋啱啱咧就推出咗一个网上嘅互动平台咧 ，BU Hub 啊，咁咧佢就话啦，会咧喺佢呢一个地方咧一站式咧咁展示咧11个求职网站嘅资讯啦。哇，我想话嗰度总共几多个空缺啊？三万 fans。 三万啊， 真系三万 fans， 三万啊！佢话超过30000个职位空缺啊！咁咧，佢话即系希望可以帮到咧，譬如学生或者毕业生咧，喺呢个平台里边就可以直接应征啦。咁啊，当然佢仲有多啲嘢噶，佢喺呢个平台度咧，仲有一啲譬如话同啲过往嗰啲师兄师姐咧，可能互相可以取经咁样嘅。 我谂相信 你话咪好似我哋先？ 俾我哋更远线添，俾我哋更多资讯。 系啦，冇错。 咁就好啦。如果真系咧，大家将嗰个气氛咧做到系咁样嘅，即 系 有工啊，或者系有一啲嘅就业资讯咧，唔好收收埋埋。 系，冇错，冇错。 出嚟， 系啊， 咁样成行成市咁先至可以揾到即系自己理想嘅。 唔系，同埋佢嗰个平台，佢嗰个平台好处系咩咧？佢唔系净系挤份工喺度啊。 系。 佢有啲点解我话我哋劲舐冇面比咧？因为佢哋有啲过来人经验咧，互相分享咧。我浸会嗰个咧，即 系 可能想话俾你听啦。嗱，你嗰上呢个网站度揾工咧，师兄话俾你听，喂。喺呢度打工咧，有啲咩注意事项啊？金融好多大鳄，我随时 drop 咗你啊，咁样。 系。 我哋咧而家 呢个好紧要啊。 系啦，而家我哋咧都系想做到咧，唔系净系话你有份空缺咁简单。 系。 咁我哋最想就有啲过来人经验咧，譬如上个礼拜都系噶。哇，如果你想转去做酒店咧，咁你做前台要做啲咩嘅？你可能要做嗰个marketing 嘅策划咧，你有啲咩要做咧？咁我哋等啲过来人咧，话俾我哋其他市民听，你要转行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嘅。 因为咧，即系佢新手咧，佢完全唔知道。到接触嗰行咧，究竟系点样啦？即系其实可能啲听众会话，咁其实你想知道边行？其实咧无人欢迎嘅，只要你想同我哋分享你而家做紧嘅工种，佢哋嘅运作系点样嘅？咁可能有其他啲想入行嘅，嗰都了解到嘛。因为你系唔知道啲听众想入边行嘅，但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嚟讲下你自己嗰行。 系啊， 而家咧新兴咁多唔同嘅行业咧，我哋真系涉猎唔到咁多啊。咁所以咧，如果真系听众咧能够， 听众们你系啊，真系个范围大好多啊。 将呢啲咧叫职场嘅资讯咧，都可以咧共享下。 系 OK 啦，我哋呼吁几类电话啦。第一，如果你而家搵紧工嘅，想转工嘅，欢迎你可以打你18723888啦。如果第二类啦，你系雇主嚟嘅。真係有啲空缺咧，你仲未揾到人嘅話咧，都歡迎你開打嚟18723888，因為邊個工種咧都無人歡迎嘅。咁第三類咧，當然就係你話喂過來人經驗，譬如而家特別大家好成日都候住，譬如話酒店同埋保險咧，咁或者地產都係噶。如果你做過呢三大範圍，好似而家係大户嚟嘅，你做過呢三大範圍嘅工作，你都好想同我哋講下。其实咧唔系咁容易转行噶，或者你真系要转行嘅话咧，我分享啲过来人经验嘅话咧，都无人欢迎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 咁我哋稍后咧就会有一位啊酒店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佢哋嘅行情系点啊，系咪？ 系啦，稍后咧我哋12:30前咧就会同咧香港酒店工会主席咧倾下偈。 不顾后果的进入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请告诉。 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与畏惧，陪着我在沟 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揾就业计划。 嗱，我哋今日咧丰收揾就业计划咧，再次呼吁啦。如果你有工想揾啦，或者你有啲咧做紧，特别系嗰三大行业咧，酒店啊、保险同埋地产代理咧，可以有啲过来人经验话俾我哋听咧，都望欢迎噶。当然，如果你系雇主嘅话咧，更加欢迎你可以打嚟啦。即系话你有份空缺嘅话咧，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即场咧就同你配对到嘅。咁啊，我哋都有啲听众咧，佢一阵间我哋都会接佢出嚟啦。佢有啲已经话咧，我要帮佢揾工啊。 哦， 系啊， 咁好嘅， 真系要啊， 真系哇！喺一个人失业。或者一個人想找工咧，是全家都一起幫手。 係啊，譬如我呢度好快咧讀有一個咧工種咧，等大家了解一個行情咧。譬如我哋話酒店業咧，真係有一個咧就喺尖沙咀嘅，就請侍應。咁咧，原來佢哋而家啲要求好得意嘅喎。 哦，酒店餐廳侍應。 係啦，侍應咁佢我睇個樣都似係係餐廳嚟嘅啫，佢有寫埋個名嘅。 係。 佢有幾個要求嘅，第一咧就話18歲或以上啦，呢個當然係啦。第二咧就話。要自备黑皮鞋、黑西裤、黑袜，可以翻到工，即系话呢啲唔该你自己搞掂先。 哦， 系啦。咁然后第二咧，好笑嘅，佢就话啦，餐厅要求你喺当值时间咧，麻烦自己揾预时间揾路同埋换衫，即系话咧你要嚟到已经换好晒啦， 即系唔好嚟到先再。 话化妆化一轮妆先。 系啦，因为佢话咧，原来呢即系呢个真系唔睇个细节要求，唔知咧，原来做呢啲行业咧，佢话如果你要换衫换制服咧，系要换好衫先可以当系打卡时间，你唔好咧打咗卡。跟住你慢慢除衫，佢 话原来斯理咁样， 系啦，咁啊同埋真系好严啊，迟到超过十分钟咧就要当冇咗嗰半个钟啦，即系原来已经要咁样计噶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即系注意事项咧，大家可以留意啦。除咗头先话黑皮裤、黑皮鞋、黑西裤、黑袜之外咧，佢话男仔如果你系黑色短头发，你有少少颜色都接受嘅，但如果女仔咧，你系长头发嘅话咧，你要自己扎起啦。唔可以油指甲油啦。如果系金色头发或者好夸张嘅发型咧，请通知我，避免翻到工之后咧，你会俾人趯走。 咁呢啲系请咗噶啦，已经 系啊，咪即系呢个咧，呢个真系唔讲唔知，你真系要小心留意。 系 啊，咁我谂你都好正常嘅。如果你一个客人咧，你可能会好正路要求嗰个侍应咧，你冇理由顶住个鸡冠头过嚟同我落单噶。 即、 就、 系、是、端庄啲咁样系嘛？ 系啦，嗱，咁呢个系其中一份工咧，晏啲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喂，但系如果你有工，你又有想介绍嘅话咧、啊，我哋都有个嘉宾咧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偈嘅。 系啦，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系香港酒店工会主席啊，阿徐巧礼嘅。 Hello， 系你好啊，徐巧礼。 你好啊，风吹发运啊，喂，靠你帮一帮手咯。 喂，而家咧，因为都讲紧好多一啲即系尤其是系航空业界嗰啲朋友咧，即系冇咗份工之后咧，转去边一啲行业咧，好多时候都会谂到就话酒店服务业嘅。咁其实你觉得呢一个思路算唔算系都 太轻松咧？ 适合啊？ 其实咧套翻以前嘅经济状况就升路嘅，但系依家咧就真系难啲啦，因为酒店本身都真系生意。 自身难保 啊！其实大家都系旅游业，即系佢哋同创嘅时候，我哋都系同创嘅。咁所以依家酒店嗰个就业嗰个机会都比较少。 哦，咁但系有咩特别会多机会嘅工种啊？头先我外来读咧，有啲侍应咧，其实会唔会可能佢餐厅啊侍应里边都多噶？如果酒店嗰 侍应都有机会多翻嘅，因为临近年尾即系圣诞节嗰期咧就最旺嘅，咁啊多啲人出去食饭啦，或者系 book 嗰啲嗰啲宴会嗰啲食啦，咁所以其实 part time 都仲有机会嘅，但系如果 full time 我谂今年年尾都应该未有机会啦。 喂，同埋咪好兴咧，酒店咧，无论佢学你话斋，可能系啲圣诞啊或者特别宴会咧，所谓嗰啲炒散咧，佢突然间一个 event 咧，可能就会叫啲即系所谓嘅工头咧，喂，同我 call 十个八个，喺佢嗰度做啊，而家仲多唔多呢支歌唱噶？ 呢排因为嗰个限聚令同埋嗰啲防疫问题应该少咗嘅，但系如果迟啲，即系睇下个情况点啦。因为 有啲大事， 都仲有人摆婚宴嘅，咁都会有机会请炒散嘅。但系之后真系要睇个疫情。 喂，炒散有咩要留意噶？譬如头先我哋读嗰啲咧，即系有啲好细致噶嘛，可能话你 带埋条裤嚟， 系啊，或者迟到十分钟已经当你嗰间唔见咗咧，即系有冇啲如果想转工又想做呢行又要做炒散嘅，有咩要留意一下？ 咁酒店即係我自己做過幾間啦，都冇咁即係咁強硬嘅，即係遲可能少少都冇問題嘅。咁制服都係酒店會有㗎啦，主要都係自己帶對鞋囉。 O K， 佢仪容咧系咪真系话你咪少少染咗发都可能会 型啲都唔得， 系啊唔得噶。 哦，咁呢啲就即系睇嗰间酒店个要求啦。咁通常都即系啡色啊，即系沉色啲嘅颜色都 O K 嘅。 系， 睇你做边间咧？如果大英文字母嗰啲，佢要你型啲添。 哦，可能佢想你金色啊，系咪要扮外国人你咁样？喂，咁但系而家咧如果我哋讲话啲空姐啦，又或者头先讲话旅行社嗰啲职员咧，如果佢你话直接就想话即系转去做酒店业咧，你觉得佢哋要面对嘅挑战系边样咧？ 有冇优势啊？或者 系啦， 我谂讲挑战先啦，最大嘅挑战应该系要同翻酒店嘅有啲失咗业嘅人去竞争咯，因为 失咗业定系毕咗业话 失咗業有啲已經被人裁員咗啊，或者係有啲酒店執咗，咁其實有啲酒店同事都 流失咗出嚟， 轉緊工係啦。咁如果第時即係酒店業再請翻人，其實第一時間佢哋應該都會想再翻嚟呢個行業咯。 喂，但係早嗰排咧，咪嗰間咩嗰間咩 E 咩就酒店咧，佢咪出咗封被堪稱為公關嘅橋楚嗰封信咧，就話即係好多謝空姐啊嘛， 即刻想吸納翻呢啲係啦，空界人士 係啦。你見佢明明好似好勁喎，即係個日咩酒店咧，好似有好多空缺噶嘛，唔係嘅咩？ 咁我就即係了解嗰間酒店情況啦。咁其實都佢哋有請人嘅，但係唔多咯。即係總之有啲嘅機會喺度咯。 如果佢哋真係請係，間都有咩位會仲有機會多啲㗎？即係真係好前線嗰啲侍應啊，定係可能反而係嗰啲中高後層嗰啲先多啲㗎？ 啊，應該前線多啲啊， 即係都係前線。 會唔會咧？酒店業入邊咧，其實都有係 sales 噶嘛。即係都 有啊！ 呢一做 sales 會唔會係比較即係搶手啲，或者需要人多啲咧？因為佢幫我揾生意翻嚟。 咁都係睇酒店嘅，其實我諗如果空姐轉嘅話，會轉做前台部或者係即係餐飲部會即係比較接近佢哋平時啲工作內容咯。 係啊，喂阿徐友麗啊，因為咧有個聽眾咧，佢都打嚟咧，佢好有心啊，想幫屋企人揾工咧。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下個電話咧，睇下有冇啲咩即係一啲少少指示可以俾到佢，好唔好啊？ 系啦，或者大家倾下啦， 系啊，大家互相倾下偈。好，我哋有电话旁边1872388啦。如果啱啱拨唔通 ，OK， 好，咁我哋转头再打翻俾佢。喂，咁如果咧真系啲市民咧，如果而家佢本身就 系 酒店界嘅从业员咧，咁佢而家有冇一啲都向紧你哋求助咧？就系佢哋都要转工啊？ 都有嘅，其实。 咁佢哋会转去边啊？ 系咯。 哇！真係有啲去送外賣啊，前一期，跟住有啲可能去一啲地產鋪啊，或者去一啲其他大集團做一啲即係相關部門，例如 sales 嘅人，即係去翻其他大公司做 sales 咁樣咯。 係係，但係你聽到個成功個案多唔多啊？即係容唔容易可以即刻 融入去係咯另一行？ 哇！真係好睇彩數啊！不過酒店其實好多部門咧都可以融入到嘅，即係例如你話做廚房或者做樓面，其實可以轉去餐廳啦。 係啊， 工程部又可以自己去揾工程公司啦，即係 sales 嗰啲又係即係行行都有 sales 嘅。咁所以其實係某幾個特定啲嘅部門，即係可能 housekeeping 啊，或者係即係 front office 嗰啲同事，即係佢哋個。做嗰一樣嘢比較專門係定係酒店先有，咁所以佢哋轉行就會即係難揾。 可以 housekeeping 嗰啲可以做家務助理得唔得啊？ 都得，不過依家呢個情況，我諗家務助理都有啲即係少 都困難啲係嘛？ 明白明白，係啊。 咦，咁你其實工會咧呢一輪喺疫情之下咧，處理啲咩個案多咧？ 最多都係一啲防疫用品即係提供唔夠啦，或者係俾人放無薪假，放勁多咁樣咯。 放勁多無薪假。 之前最嚴重嗰陣時，七月八月嗰陣時咧，有同事係放半個月無薪假，一個月。 但係而家你聽翻新話嗰啲咧，半個月咪算事少咯。 佢都無上限， 可能有排啊，真係係啊。好啦，喂，咁我哋都多謝曬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巧麗咧，同我哋傾到呢度 ，thank you， 多謝你嘅資訊。 好，拜拜。我覺得最慘係咧，當我哋想轉去酒店嘅時候咧，其實佢話俾你聽，酒店都要轉行啊。 我哋都唔係好掂啊。 係啊，1872388啦。如果你都有工想揾，或者你有空缺想提供嘅話咧，喂，快啲打嚟1872388啦。 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編曲監製作曲填詞。I don't love this song。Baby come back to me。明明隨著旋律奔馳，你卻要逼我玩一種。 电话号码1872388啦，如果你都想有工咧，想揾嘅话咧，或者你系雇主啊，你有唔同嘅工种想介绍嘅话咧，都无人欢迎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如果你是过来人想同我哋讲下咧，转工有咩唔同嘅要诀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 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據了解其中一宗源頭不明。本港昨日新增6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病例5336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原定今個星期四午夜屆滿的社交距離措施會維持不變，延長多7日。他說為了加強疫情防控工作，下星期開始會額外為中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的教職員分批檢測。醫管局轄下46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派樽服務會延長。至於4間較長期設立的社區檢測中心，經招標之後已經選定私營機構營運，除了提供特定群组检测，亦都会有付费服务，每次检测的收费是240元，预计今个月中投入服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率团前往北京，争取中央支持本港经济复苏措施，目标是11月25号发表施政报告。他说希望争取到不用等一段时间或者14日个案归零，才可以恢复香港和内地的人员往来。另外，對於有多名民主派議員涉及五月內會事件被捕，林鄭月娥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人在法律之上，包括他在內，強調本港法治根基穩如磐石，社會要珍而重之。今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全美至今有破纪录的超过9800万人提前投票，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都在投票日前夕到关键摇摆州份争取支持。虽然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度仍然落后比拜登，但是特朗普认为这些民调都是假的，提醒民众上届大选他的支持度同样落后，但最终胜出。拜登批评特朗普是弱者，现在是时候结束混乱，给特朗普执行李回家，认为国家的未来掌握在选民的手上。路透社说，由于要点算大量的邮寄选票，估计大选结果不会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头内出炉。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8点，升478点，总成交金额71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9元，跌2.5；吉利汽车18.94，升0.6；阿里巴巴300.6，升2.8；小米集团22.4，升3毫；中芯国际23.95，升1.15；美团294元，跌6毫；信宇光学科技142.5，升11.7；港交所381.8，升7.4；友邦保险77.6，升4.25；比亚迪股份170.5，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19，加元1.323，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港金现价报174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65美元，卖出1893.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最近一名印尼地质学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批相，每张相的主人翁都是来自印尼的一个部族，叫布顿族。 布顿族是定居于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的布顿岛，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双眼好像蓝宝石一样都是蓝色。 但原来蓝眼背后都有一个挺伤感的故事的。 原来拥有蓝眼睛的布顿族人是患有一种叫雅登伯格氏症候群的遗传病，由基因突变引起，导致出现虹膜意识症。 患者通常会出现蓝眼睛又或者是其他颜色，例如有人会一只眼是蓝色，另一只眼就是啡色。 再加上患者因为缺乏黑色素，容易出现少年白发、鼻翼发育不良等等问题， 还会影响到患者的听力，造成不同程度的听障问题。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妈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十八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哦、啊？ 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风骚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搵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风骚稳就业计划。 好啦，嚟到呢个丰收稳就业计划呢，真係呢有几份工呢，现兜兜实牙实齿呢，框框声咁读俾你听啦。 好啊，喂，其实 真係有㗎。但头先呢我哋就讲话喺酒店业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工种啦。好啦，有一个呢就係、是、佢都系喺酒尖沙咀嘅、尖沙咀呢里面有一间嗰啲餐厅呢，咁佢有请洗碗。咁呢啲请洗碗呢，佢啲要求呢都几得意 㗎。 咁呢呢、這个呢再后生啲喎。 样貌捐好啊。 唔係啊，头先呢譬如话做侍应呢都要18岁啊。佢呢个再后生啲喎。16岁就得啦。 16岁 已经。 咁渴死。 係啊，佢话已经 了。咁我 永去做啊。好啦，16岁已经可以得啦咁样。嗱咁呢你知唔知佢劈头呢，佢第一句已经同你讲咩呢，就佢要求呢就係话返工你部电话。 唔准带。 石阵机。唔准拎出嚟玩，讲、到明㗎喇喎。 我以为佢好喜呀。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好讲到明㗎咁样，好笑㗎。咁呢所以呢个呢就係佢嘅其中一个卖点啦。咁 呢熄震机。 一定要熄震机 咁 样。 已经婉拒咗好多人㗎喇。 係 呀。唔係呀嘛，喂好简单咗呢个。我哋而家个个三个都熄。 系啊， 其实佢话只系熄震机啫，即系唔好开声，但系佢冇话唔俾你听啊。 系啊，同埋咧，原来咧，当大家如果你真系揾洗碗嘅时候咧，原来仲有一个留意事项噶，因为咧佢呢两份工咧，佢呢有啲写法咧系会话有洗碗机。 哦，咦， 哦即系我哋公司有洗碗机嘅， 我哋洗碗工场嗰啲 friend 啊， 唔使噶，你普通我嗰阵时都我做揸兜黑咧，佢都有洗碗机噶。 唔系啊，我意思， 咁即 系 有啲冇噶， 意思系唔系话懂得操作啊？ 唔使啊，唔使点操作噶，即系话咧有你傻啊，因为你有洗碗机嘅话咧， 即系你唔使咁辛苦。 嗱，以我当年做洗碗嘅经验，当我话你两位听啦，其实咧佢就会喺嗰、那个即系兜口啊，真系咧你系一个好似厨房里边咧一个好细嘅仓位嚟嘅啫， 系 出边啲人咧就会将成盘污糟邋遢嗰啲碗咧，就攞一个大嘅胶兜度怼落你嗰度，咁你要做啲咩咧？嗰阵时咧我就一个小男孩同两个阿姐。即系嗰啲唔知啊，莲姐啊、翠姐，总之系咁撩你嗰啲啊姐咧，咁咧你要做啲咩咧？ 就係攞個大水喉咧，係咁啡嗰兜盤裏邊嗰啲碗碟，你唔使捽嘅喎。你啡到咧，總之佢表面上嗰啲 啡開佢啲污糟嘢， 係啦，嗰啲菜汁啊嗰啲咧，即係有啲一條條嗰啲咧， 黐喺個碗邊嗰啲， 洗碗機幫唔到你嘅，咁你就盡量啡走佢，又或者咧，譬如你啱啱嗰碟嘢咧，係嗰啲咩甜酸咕嚕肉咧，咁我咪漿住曬嗰啲酸醬噶嘛， 高壓水射水咧係好犀利㗎， 咁咧你就沖到咧佢表面起碼咧佢唔會再凝結喺度，咁、然後咧你再成盤咧就懟落個洗碗機，咁啊冇嘢㗎，你都唔知應該都唔記得咗使乜撳掣啦。 請你嗰個人咧唔知執咗粒未咧嗰間公司。 都唔系啊，仲喺度食披萨几好啊！ 你咩啡？ 有两个阿姐喺度睇住我，你使惊啊！真系 监督你噶， 都话一次我同两个，唔知有个英姐咁样，好笑噶。 Okay. 所以其实洗碗机咧，佢意思系话你唔使好似人哋后楼梯嗰啲啦，仲要攞个盘。插落嗰個鹼水道係咁捽，係咁捽， 即係已經可以即係演變咗， 好好多㗎啦，好多 㗎啦，唔使踎住又話驚腰痛啊、骨痛啊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呢份工咧都有咁樣嘅嗱， 有洗碗機， 但原來咁樣嘅喎，有一啲工具咧係要自備嘅。 例如手套 啊， 防滑鞋，我哋录咗几百次职安常识咧，原来唔系个公司俾你嘅，系哦。 咁而家唔需要做， 要你自备噶。 呢啲个人鞋，个人防护装备。 头先啊，酒店业啊都话通常自己带鞋咯。 但黑鞋都仲好啲啊，即系你好似普通啫，但防滑鞋有少少即系职安成分噶啦 嘛。其实唔系啊，因为咧做厨房啊嘛，做厨房系需要诶呢个个人防护装备咧。其实做地盘咧，嗰啲师傅咧都要自己买一啲叫做。 头盔都要自己买， 唔系啊，嗰对鞋啊，安全鞋， 都系自己买嘅， 自己买噶， 系啊，咁所以呢啲亦都系佢哋嘅提醒咯，咁啊，同埋佢系啊，翻工时间都几长噶，因为咧，譬如我头先 饮食业啊嘛，梗系长 啊，系啊，睇下先啊，头先有一个咧就系做全菜嘅咧，朝十晚十二啊。 哇！朝十晚十， 全菜 晚十都未 專朝十晚十， 中間 係 咪落場？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咁樣。 其實落場我先最憎。 係啊， 你唔知去邊度，所以咧好多時咧嗰啲屋企即係嗰啲揾工嗰啲朋友咧，佢會揾翻自己屋企附近咯。 揾到就梗係啦。 係啊 嗱，如果你想做呢份工咧，真係嘅係辛苦嘅，60蚊一個鐘。60蚊一个钟， 咁 啊， 落长时间计唔计先？ 呢啲我谂你就要自己同个工头倾啦。咁啊，佢都有同埋咧，佢哋嗰啲翻工时间咧都系要早15分钟报到咯。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呢份工嘅话咧，你可以打上嚟嘅。咁因为其实呢啲都系招聘网站咧，咁 你 打上嚟。 即系已经公开咗噶啦，喺街度见到噶啦。不过如果你咁啱听到，你又啱使，咁我哋又揾开嘅。 系啦，我哋可以话俾你听嘅，系啦，呢一份咧就系喺尖沙咀某一间嘅餐厅里边咧就做洗碗。 认真啦，我打开份求职版咧，好细格嗰啲咧，即系 婚礼小广告， 系啊，一小格已经有几廿八个字嗰啲小广告咧。佢其实我仲见到有好多工种嘅，即系佢都系仲请人嘅。咁啊，司机咧为司，即系司机嗰个嗰个类别咧系最多嘅， 系 啦，请司机嘅。咁啊，另外嗰啲清洁嘅都有嘅，请侍应嘅都 有。 有冇 啲请司机但系唔包有车？ 系啊，喂，同埋我想讲一句咧， 自己带埋车嚟。 系啊，我想讲一句好笑噶，原来咧做头先嗰啲唔同嘅散工咧，佢话咧嗰个求职网站咧最尾有一句好劲嘅提醒嘅，佢话 黑古内路 唔系，佢话记住。记住 咩？ 唔好同人讲，佢话唔好同其他兼职讲。 你几多钱人工？ 冇错，佢话佢咁样写，佢话因为其他人冇咁高薪金。 佢 系咪啊？ 嗱，你作为老细呢条桥，你咪都成日用过。 我冇， 你我成日都用啊！阿钱唔好同人讲啊，你好高人工啊咁样。 系啊，有阵时我唔觉意，一问啲人问我啊。钱几人工我讲咗添啊！ 唔系吧？翻到咁你叫失礼啊！真系好意思讲嘅，真系啊，台长你 咪就系咯。 我呢个几好笑，我想话咧，佢呢度即系佢都会用呢一条桥，我唔知佢真定假啦。即系所谓真定假，即系 阿氹氹啊。 系咪真系佢嘅人工会比人哋高啲咯？佢就会加埋呢句。 头先你都讲话佢有表注明60蚊个钟， 系 啊， 所以多鬼鱼。 佢话你冇同其他兼职讲咧，究竟你系几多钱啊？咁样 嗱，另外咧，我喺上劳工处。个网站咧，我其实见到咧，其实 好多工噶喎， 唔系啊，唔好话有好多工啊，嚟紧喺11月6号啦，4号啦，6号啦，11号啦，都有各自唔同嘅招聘日噶， 系 咁，譬如咧11月4号开始有呢个青年就业起点嘅招聘日啦，11月6号有啦，咁另外咧喺11月6号啦，都系6号吓，喺东涌就业中心咧，佢就有个客户服务同埋保安。服务专题嘅招聘日， 即系有主题添， 系啦，即系客户服务啦，即系 reception 啦，同埋即系询问处 啦，同埋呢个保安员啦。咁另外喺11月11号咧，就喺沙田就业中心咧有个叫共融招聘日咧。嗱，听到共融呢个字就明啦。 少数族 裔。就欢迎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嚟求职啊、参加啊咁样啦。另外咧喺十一月六号啦，喺北 六号真系好日子喎、 啊。系啊，到 好有啦， 有三个系啦。咁就喺呢个就业中北角嘅就业中心咧、就有呢个日式生活百货嘅专题招聘嘅。嗱、佢真系有唔同 item 嘅、 喂，而家嗰间其中有一间系咁咦含含开旗舰店， 系啊， 区区都话旗舰店，佢唔使人。帮手做嘢咩？ 佢要啦，其实嗰啲好多大招聘噶，都 系咪啊？ 系啦、所以大家可以谂下，就喺边间有，总有一间喺左紧啩。 系啊，嗱，如果你有兴趣，头先我哋介绍嗰啲工作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哋到时咧就会转达俾你听咧，究竟啊，而家市面上咧做啲咩工作？咁调转啦，你系雇主，你有工种空缺嘅话咧，嗰啲咩扎头发啊，叫人哋自备黑鞋嗰啲咧，全部都可以打上嚟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大家咧？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 着吉他沿楼梯，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冲击。切莫惧，谁高过位直落鬼月无稽，才单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楼梯。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亦痛楚，当世代妇女这一幕，风景到处天塌地裂，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折腰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最后的摇滚 No Well Boys 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我哋今日咧风 show 揾 就 业 计划系啊，咁如果你有工作想揾，又或者工作想提供咧，欢迎打嚟18723888嘅啦。电话旁边真系有个雇主， 系啊，卢先生啊 ，Hello 卢生， 系啊 ，Hello 你好啊，老板真系要叫老细， 你好啊， 系啊，老细，喂，有咩好介绍老细？ 老板你做盛行噶？ 我哋家私零售嘅。 家私零售 系， 咁请咩工作啊？ 嗯，而家我想请个家私安装嘅师傅，咁就识揸车嘅。 哦， 家私安装 啊，系吓听唔到？ 即系佢又要识揸车，又 系啦， 可以做 最好啦。其实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呢个系咪行规通常都系咁噶？即系佢跟车又会做埋安装咁样嗰啲。 通常咧，架车上面有两个人嘅，咁通常就即系两个都识就最好，快手好多嘛。 哦，喂，咁嗰个叫做条件有啲咩嘅？即系有心都话做过呢行啊，定系佢纯粹识揸车应够咧？ 大大只只使唔使？ 系咯。 如果最基本咁，梗系就识揸车就得噶啦。其实就因为我哋都有个跟车，佢已经识。即係基本都識安裝啊咁樣。 老生啊，係咪要二排啊？係啦， 5.5吨， 哦，5.5吨 已經 OK 啦，我哋。 5.5吨。 咁係咪即係2号牌就已經得啦？5.5吨。 2号牌。總之你考牌考 van 仔咪得咯。 係啦，係啊，因為 van 仔可以涉獵好多個唔同嘅車嘅重量嘅車嘅。 好啦，再介紹下佢個工作時間啊、計錢方法啊、待遇各樣各樣啊，同我哋多知多啲啊。 工作時間就係其實就。好难讲，因为佢系朝头早 系接 order 噶， 睇你几点开啫嘛。系啊，唔系接 order 系转，你可以话转 order 嘅，即系其实都抽佣都得嘅，有好多种计法嘅。 哦，你通常咧，你系通常点计？ 基本月薪2万零蚊到咯。 月薪20000，即系呢个系唔使计嗰啲佣都有20000。 系啦，唔计，如果唔计佣就20000咯。如果计佣嗰啲咧，佢就转。段 job 计就计8% 一张单咯，即系譬如你1000蚊 可以放就，有冇底薪？ 底薪月薪，如果月薪底薪咪20000咯。 哦 ，OK。 啊，咪先，嗱呢个20000已经硬薪水啦，冇得再额外加佣嘅，冇嘅。就总之公司俾100张单你咧，都要 都系20000， 都系20000。 系啦系啦，但系通常就喺翻工时间就会有同事会安排咗。適當嘅數量去做嘅， 我諗緊， 同埋你有啲上樓下欄嗰啲費用咧， 即係貼士請你買飲嘢， 係啦，嗰啲都幾多下㗎嗰啲。 OK， 咁好啦，如果係做 part time 嘅，即係你話斷單計咧，就即係做 part time 啦，係咪？咁就8%，咁一張單通常幾多錢㗎？ 一張單啊，你諗下一張 sofa 都4-5千蚊啦。 哦，計嗰件家私幾多錢㗎？ 係咁樣計㗎，係 啊係。 我唔識㗎，因為 因為阿盧生佢本身佢直情係佢又做家私零售，所以佢一站式咁樣咯。你喺佢度買咗架家私，佢再幫你安送貨。 即係話4000蚊張家私，你就收到420蚊㗎咯喎。 係啦係啦。 哦，咁樣嘅，咁而家你需要請幾多個人到啊？ 其實我想請兩個司機就最好啦。 兩個司機，佢就要包埋運貨啦，係咪包埋安裝啦咁樣？ 使唔使有經驗啊，阿盧生？ 我諗最好有經驗，始終不過你可以邊做邊學嘅， 邊做邊學，咁即係無需經驗啦。 系，你可以无需经验啦， 不过识揸车咯，要吓。 咁啊，定啦，系咪要牌啦？咁使唔使要话揸车要几年嘅经验以上，3年以上经验 ？P 牌得唔得 ？P 牌得唔得？ 啱啱考完，你睇佢笑。 两年啦，起码 两年 系啦。 你哋嗰个铺头喺边区噶？ 我哋喺屯门区。 屯门区噶。 车系咪公司有啊？ 公司出啦，系。 咁嗰个员工需要带啲咩嘢嚟咧？ 翻工 车牌 系啦， 带人啦，身份证、车牌啦。 哦，咁一般嗰啲咩福利咧？即系譬如啲咩 MPF 假， 系基本都有噶啦。 嗱，月薪嘅有嘅，散嗰啲就冇啦，系咪？ 散嗰啲就冇啦。 OK， 系咯。哇，咁啊， 有勤工奖噶，有勤工奖。 勤工奖 点计噶？勤工奖。 勤工奖，我哋咪翻齐晒准时5嚿水咯。 哦，5嚿水。 哇，都有得上。 O、okay, K， 总之咧， 有咩噶嘛？商量噶嘛？ 仲有商量， 包唔包食啊？ 唔包食噶， 唔包食。总之，如果你做全职梗粮嘅，就20000底薪，贴士你自己收，咁啊500蚊勤工奖。如果你想赚佣嘅，就捞散，每张单就同你拆8%。 卢生，我嚟见工。我想问，如果抄牌嘅贵边个？整烂车系，譬如撞咗少少 司机噶， 抄牌归司机。 咁悭悭碰碰嗰啲咧，即系架车悭悭碰碰咁， 都系归司机嘅。 喂，咁啊问多样啊，卢生，其实咧难系咪都有啲难请人啊？系咪因为都辛苦啊？ 我觉得系因为都 煩啊，即係都幾煩嘅。 點樣煩？ 即係你起碼你要安裝嘛，其他如果供嗰啲就咁揸車咁，可能啲人都會選擇嗰啲，或者淨係選擇擺低咁嗰種類型咯。 一係就純粹揸車，一係就純粹搬貨。 哦，係啊， 好多人都咁樣噶，係啊。 哦，所以你呢個係咪二合一嘅難度有啲高啊？即係話 係啊。 又或者調翻轉咁講，如果我抵得諗嘅，我兩樣兼埋幫你做，咁你請我機會咪大咯？ 唔係，我而家就係想入到呢種係 啊， 係啊， 所以如果一個係想求職嘅朋友，你又要諗下你點樣可以提高你嘅競爭力咯。 係啦 ，OK， 所以盧生呢一個咧就係家私運送嘅司機，連埋安裝咁啊。頭先嗰個價錢啦，20,000蚊底薪，咁啊另外有勤工獎嘅。喺 屯門區嘅。 係啦，如果你要撈散嘅話咧，就同佢8%嘅拆帳啦。咁啊我哋多謝盧生電話啦，我哋會留低你嘅聯絡方法。咁 祝你生意興隆。 係啊，多謝輪轉嚇，thank you， 拜 拜。拜拜盧生。 係啦，咁如果你想有興趣想揾呢份工嘅話咧，咁就可以打電話俾我。咁我哋就会安排呢、這、一个即系电话同你联络翻， 我哋俾翻个资讯， 系啦，安排翻俾你 去见工。 哦，当然啦，当然啦。咁其实原来冇一知啦，我都话系睇见嗰啲叫做分类小广告咧，大部分咧系请司机嘅时候咧，可能啲司机都话、哦，哇，要我包埋做呢啲啊，咁样可能佢就会、即系略嫌吓。 咁又系嘅， 我纯粹想揸车就揸车，装家私可能就装家私，可能佢就有啲人就会咁样。如果唔怪咁 多， 多请司机啊。 呢、这個情況就係，如果我係要冚埋嗰個家私，咁我拍好架車又要係 咪？係啊， 即係如果我平時可能就咁落貨，我拍埋一邊咁樣落咗貨即走啦嘛。 所以 如果我仲要幫你裝埋，即係我架車仲要停一停。 但係咁樣、你有嗰個地方，咁啊自然嗰度應該 suppose 係有停車場俾你入嘅話咧，咁就可能好啲嘅。 唔係，所以證明咧呢、這個世界的確係有人揾工，工揾人嘅。 係啊，真係。 唔好諗住話咧，而家我哋應該就愁雲慘霧咧，應該咧就即係有人冇工做，應該調翻轉都有啲工。 老闆 盧生都話係啊，難請啲嘅嗱。咁啊電話號碼18738啦。如果你對頭先嗰份工或者我哋頭先講嗰啲可能船菜啊、洗碗嗰啲工，再有興趣的話都可以打電話上來的。It starts with one butterflies, so you can taste the sun and burn by the sky you try to take it from, but if it falls there's no place to run, crumbling down it's so unreal, they're dealing you in to determine your end and sending you back again to places you've been and bending your will till it breaks you within and still they fill their eyes with the twilight through the skylight and the highlights on a frame of steel, see the brightness of your likeness as I write this on a pad with the way I feel, it is screaming in my dreaming as it's seeming that you played your part like you're heartless, take apart this in the darkness, but I know that I've tried so for me, calling me to be part of their property, and now I see that I get no chance, I get no break, fakes and snakes quickly lead to mistakes, and as the tightrope within slowly starts to thin,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y close their eyes to the twilight, to the skylight and the highlights on a frame of steel. 哇，即刻有反应，即刻有反应啦！电话旁边咧有位朋友咧就想做呢一份工作嘅，揸车嗰份工嘅，陈生 陈先生， 喂，陈生你好，喂，介绍下，你个情况系点样？ 系啊，点解要去即系透过我哋电台，跟住要揾工，系咪出面揾工好辛苦、好难啊？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你嘅资历啊，你嘅背景系点啊？而家 你等我等，唔好意思。 OK， 我听到佢好似揸紧车喎，真系。系啊系啊， 可能系啊， 咁啊要拍埋一边嘅。 系啦系啦，嗱，我帮我哋时间唔够啊，睇下我哋会唔会可以喺临尾嘅时候咧，阿陈生系嘛，都可以同我哋讲到一两句，陈生。系，喂，争取少少时间，你介绍下你自己而家做紧啲咩噶？待业中定点？ 自己都系待业。 而家自己待业，咁你有做开呢行嘅？ 揸车 系啊系啊。 有做开呢行，你会谂住系做 full time 定系同佢抽佣嗰只啊？ 到时倾下啦， 到时倾下，希望帮到你啊！真系 系啦，我哋转头就将佢个电话就交俾你。咁啊，希望其他朋友如果你听到嘅话咧，都有兴趣可以打你一八七三 八。有啊，有好几个电话。 系啦，我哋一阵间再同大家转播吓。 喂 ，thank you， 下个礼，听日再见，拜拜。